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阿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啪一声咩声？边个打边个？喂，好啦， 好痛啊！李丽蕊打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二早晨，我系小张张。 系啊，头先我拍蚊啫嘛，哎呀，唔好意思拍到你啊，我系小蕊蕊。 大家好啊，我应承咗自己啊，我今日系唔会笑噶，我系小蕊蕊，哈哈哈。 知否世事常变？ 点解唱呢只歌啊？ 加变。 呢个地方根本唔系一个家嚟噶， 咁系咩？ 人哋从来都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家， 因为从来有人个心都唔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啊！ 好嘢，好嘢， 到底系边个咧？ 边个啊？李丽蕊。 好啦，一家人唔好嘈啦。早晨，开始节目。三星期早上，听下风骚朋友，29度嘅温差咧，湿度85%，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微风啊。未来数天风势较大，有骤雨。My Sharona 三小时节目而家开始，11点后一样 ，Doctor Matthew 又嚟讲心事。 Joanna 开始话，你今日10:18放松翻嚟噶啦吓。哎啊，其实朋友们咧，我哋咧揾工咧就有自己嘅想法啦。但系咧有啲工咧，就算揾你做咧，其实咧系好难会你做得到嘅。即系我举个例啦，今日系咪啊？你唔信系嘛？嗱，举个例咧，今日咧喺有个工作咧喺越南嘅，就请一啲工人咧喺佢哋嘅形容嚟讲系叫做好好 pay 嘅人工，因为每一日咧喺佢哋嗰边嘅生活指数有600几蚊一日咧，系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呢个工作咧有两个技能咧系必须具备嘅。第一，因为系摘榴莲，所以咧、你要识爬树， 你要即抵到嗰个臭味先。 唔系、反为唔系依样，唔系依样惊 榴 莲，唔系依样嘢。 未拆已经觉得个榴莲好臭。 反为唔系呢一样嘢，因为你其实臭唔臭，你去忍住咪得咯。即系如果你明唔明？即系嗰样嘢唔会令到你做唔到噶嘛。要爬树呢一样嘢，你爬唔爬到咧？咁啊，第一样嘢咯。第二样嘢，爬到上去之后要做啲乜嘢咧？原来咧，因为你一个人喺树上嘛，冇人教到你噶嘛，你就系要决定摘边一个榴莲啦，而佢哋咧系根据佢成熟程度，佢有啲品种咧，佢会早啲成熟90日到，即系3个月到，有啲咧要100几日嘅，咁唔紧要，你上到去，佢哋话咧，佢讲咗一系列嘅 criteria， 咩又要敲下佢啊，闻下佢啊，咁，总之你决定呢一个 OK 啦，就摘落嚟，但系咁。佢話咧，如果你摘錯咗咧，即係佢 負責， 係啦， 黐翻上 去。佢摘錯咗咪問，學下懶咪教咗咯，將佢擺喺啲米缸度，揾嘢焗住佢，勾熟佢咯。 佢一日摘百幾個，你邊咁多米缸裝你嗰啲唔熟嗰啲啊？係咪啊？咁 你唔至於摘咁多隻都唔熟係嘛？ 唔係嗱，佢有個 percentage 嘅， 仲有喎， 同埋對唔住，唔熟嘅嘢係摘唔到嘅。 呢、這個嗱，我真係唔知道。如果真係你咁講咧，即 係摘唔到㗎，你係需要啲力㗎。 佢需要攞把刀去劈落去啊！呢個第一，第二，我真係摘咗100个啦，我堆咗喺度，你都唔知邊個熟定唔熟啦。 咁佢當然係會有人去衡量啦。 去到市場，佢都熟曬啦。 嗱，有啲人喺 同埋有好多人就基本上係未熟就要摘落嚟，因為佢要預咗個運輸，去到嘅時候仲係青㗎嘛。 係啦，有啲係內銷嘅，佢都講咗，有啲咧就去外地嘅，外地嗰啲咧仲要再生啲添。咁咧會有一個專人咧去評定翻呢一個係熟定唔熟啦。 咁簡單， 佢咁講啦，佢話個工人如果摘落嚟咧，譬如10个咧，超過2个，即係 20% 啊，係唔啱嗰個叫做成熟程度咧，係要扣1个月嘅人工嘅。 哇！扣1个月人工， 佢真係除非呢個好好人工啦，唔係邊人咁傻去做啊？ 佢算好好人工噶啦，即係如果以佢嗰個指數，即係 扣1日人工都過分啦。 好唔公道， 梗 係 唔公道啦，同埋。熟定唔熟，我 邊個決定啊？ 係啊，你除非喺我面前即刻劈開佢，同埋就係所謂叫20% 熟，同埋25% 熟，30% 熟，你有咩衡量啊？你講嘅啫喎， 我都可以識。 無良僱主， 係啊，喂，攞份工喂，你例如馬小強，我請你10。皮嘢一日，但如果做錯嘢咧，我要扣你一個月人工。 冇錯啦， 咁我係講乜都得噶啦。 咪係咯，唔 我第一次贊同你啊， 係 咪？ 我都第一次，我第一次贊同你。我第一次係認同。 係啊， 我哋 好似 agree with you 啊，係啊 ，agree with you。 連寫一次，連寫一次，對個無良僱主 啊，好離譜啊！無良僱主， 即係其實我呢個，我都係想帶出一樣嘢。有啲工作咧，其實雖然咧就好似好容易，咁啊爬上去摘嚿嘢啫，係咪？但係其實唔係咁容易，即係都有啲人話：喂，做 DJ 講嘢啫嘛，咁樣。但係做 DJ 係咪真係常講？讲嘢咁简单咧？ 唔系，我觉得你头先就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喺树上面嗰度摘生果嘅话，根本就系好容易，但系系人为将呢件事变得唔容易， 系啊， 系咪？ 喂，同埋话爬树，我哋一定系有工具噶啦，嗬？唔通你走嚟学？ 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咧？喺东南亚地区， 我知啊， 真系好劲噶， 爬上去。 佢哋只需要嘅就系绑条毛巾喺只脚度，系啦，绑条毛巾类似咁样，绑喺两边，跟住咧只。手咧就係永遠都係咁樣擒住，跟住咧就用一條毛巾咧咁樣喺度 馬騮 啊，係啊，跟住個手向前向上，咁跟住咧佢只腳就向跳一跳向上向上，好快就上到去噶啦，因為 我 係親眼見過， 我相信啦， 因為我試過去過有一次咧就係去泰國，去咗有一個冇乜人嘅一個島。 喺嗰度咧就諗住喺嗰度 你又學 span 過，唔係，係我親眼見到佢係咁做，因為咧喺附近方圓幾里都冇佢嘅商店，竟然咧我哋就見到，我就如果係咁，我哋想飲嘢喎，咁點算啊？佢就佢叫我哋講飲椰青咯，咁啊飲椰青邊度有啊？上邊有咯， 點攞啊？ 真心， 我想 係點攞啊？最好笑嘅仲同我哋講，佢就係話本來咧就係我哋喺呢一度咧係有隻馬騮嘅，但係我隻馬騮咧唔知去咗邊。唔知去边个遮俾人啊？你明嘛？咁我就话唔紧要，你要啊嘛，好，我就嚟咁样，我就亲眼见到佢嘅就系搵条毛巾绑咗喺嗰只脚嗰度，咁绑住绑实啦，就用呢个咁嘅方式上咗去。 几高先拖船？ 唔系应该好高 嘅。拖船唔算系好高，但系都系高。你谂到嘅就系椰子树咯， 两三层。 系啊，佢上到去咧两下手脚噶咋，乜嘢都唔使劈，佢只需要上到去嘅时候敲下佢，佢就知道边一只熟啦。跟住咧就两只手脚可以凌空我。咁跟住咧就可以離開佢嗰棵樹嗰個樹幹啦，你揾只腳嚟撐住自己啦。跟住咧佢就喺嗰度拎住嗰個椰青扭扭扭扭得到嘅話，佢就係穩住熟啦，就啪一聲就跌落地下啦。係啊，咁跟住落到嚟之後，佢自己一條龍服務啊，仲要落到嚟執翻個椰青，幫你劈埋甜噶。 啊，呢個就專業啦。不過講得啱，本來馬騮槽嗰樣嘢，我見過咧，我就訓練啲馬騮槽，又係幾下扭扭扭，噗咁就跌一個落嚟， 之後就俾條蕉佢食咁樣。 嗯， 但馬騮就得啫，人如果咁真係好犀利，可能佢日日都做啦。 小強得唔得咧？ 我梗係得啦。 佢扭人得， 佢就係扭扭扭噶嘛。佢扭扭扭，爬樹就唔得啦，扭就得。 你喂只馬騮就 OK， 你喂啊，冇錯，所以好正噶。所以我就見到，我就話：，誒點解你會知道嘅？咁佢冇啊，敲嘅時候你就已經聽到佢嘅聲，你知道佢大約應該熟唔熟。咁同埋嘅就係佢話，如果唔熟嘅話咧，你係摘唔到嘅。係啊，多數嗰啲生果都係咁樣嘅。 哦 ，OK。其實由呢個講起咧，我就話其實每一個行業總會有一啲咧你唔明白嘅難處或者困難地方，即係舉個例，你見到人哋咧坐嗰啲艇咧喺好高抹窗，抹窗啫。但如果你位高正，你就已經做唔到啦，係嘛？ 係啊，我有時見到嗰啲咩啲高樓大廈咧，雖然有嗰啲叫做升降台，但係我心諗，哇！雖然都有加埋嗰啲安全嘅吊索，但我覺得。横风横雨或好大风嘅时候，佢会吹下吹下。 系啊， 我觉得真系 要克服 个 心理障 碍，搞唔掂呢一件事。 系咪啊？ 如果你话讲位高嘅，有啲搭棚咧，搭棚 系 重劲嘅， 犀利。 搭棚先犀利 啊！ 系咪净系得我哋先有嘅咋？你建築嘅話，你喺外地，你唔會有搭棚噶嘛？冇錯，但係我哋先至有搭棚，你唔覺得好犀利咩？ 好犀利！ 嗰啲其實有多時候佢就只得一條安全繩嘅啫喎，佢仲要扎，係啊，仲要扎喎。 係啊， 點解佢唔可以？即係頭先我所講嘅話，佢扎嘢其實等於你好似搭棚咁啫嘛，佢都係凌空噶，個手都係咁樣喺度做。 我親眼見過有一次咧，有個搭棚師傅，因為佢總有第一下噶嘛，即係佢擒出嘅時候，出邊咩都冇噶嘛，你明唔明？係零。佢就咁擒出去掹住就整第一条竹，跟住就绑嗰啲棉，跟住第二、第三咁样搭好个棚。即搭咗之后，你行出去咪 OK 咯。但未搭之前，其实佢揽出嚟成咩都冇噶嘛，就系搭。 都要安全带咯，可能。 系啊， 安全带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安全带。 安全帽咧，仲要。 系啊，冇错。所以就要听。 听日星期四即 讲 剧 啦， 好 多系揾螺丝。 系啊，喂，阿朱红，做呢行咧，我想问下，要具备啲乜嘢咧？嗱，唔好话净系做 DJ 啦，而家我哋又我是 DJ 啦吓。咁啊，除咗之外，做演艺界咧，我记得有一次 casting 咧，个队员喊喊，我有时觉得咧，你哋真系好叻嘅，即系。 唔系啊，李 丽 蕊先咧，李丽蕊先咧。佢講話喊啊喊，或者做親廣播劇都成日都 佢睇劇本都喊嘅， 係啊， 佢未演都喊。 佢超敏人， 你係嗰啲高敏嘅呢？ 佢好高敏， 超敏啊！我係我唔係高敏啊，我係超啊！ 你如果叫佢連做幾套呢啲咁盲嘅喊到， 我連有時無端端會聽一首歌或者聽啲配樂咧，我都會有感覺嘅，係有畫面嘅，我就唔知點解會浮出嚟。 一入行嘅時候已經係咁啦， 一入行已經係咁， 咁啊天生。 你係咪呢類人？ 我唔係啊。我其實我係好難喊啊，由細到大，但我而家好啲。 我成日打你，打你喊。 隨住年紀咁試下咯。 佢喊救命。 隨住越睇唔係李麗蕊，你問多次啊，打我喊，睇下係 你 喊，睇下你喊定我喊。 好，我想試下。 嚟啊！ 你試下整喊佢啊，睇下最後邊個 喊。我講咩啊？我話睇下邊個喊啫喎。 好彩啫，好彩做嘢冇嘢多朋友。 我想講，我係隨住年紀即係越嚟越大咧，可能個經歷又多咗啦，咁個喊嗰個容易程度會大咗。但係我冇啊，你例如咁容易喊， 佢真 係好容易喊。 喂，但我聽聞咧，投入就反為容易，抽翻出嚟就仲難，會唔會啊？即係譬如你兩個拍拖戲咁樣，或者等等入咗個角色咧。好惨好惨嘅角色，我嗰时听阿摩连姐讲，佢有一段时间咧拍一个好惨嘅角色，出唔翻嚟，即系拍完之后咧，个人成日都仲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会唔会噶？即系 嗱，我近排咧上演技班嘛，咁我咧就综合我之前上嘅演技班嘅老师佢哋嘅分享，答翻头先 Michael 大佬问嘅两个问题。第一，演员要具备咩条件呢？我觉得最重要嘅 投入， 我有嘅， 嗯， 面皮厚，唔怕丑，呢、這个我认，我由细到大都唔怕丑嘅。第二样嘢就系、是。剛才說什麼？ 究竟你如果是這樣，會不會投入了內心， 抽不抽 不 出來？他就說了，你一個演員，你入到去，你自然就會懂得出來，就好像你入去一條路，你都沿回同一條路，你其實自然就會出得回來。 同意，同意，是你不想而已，你是想醞釀自己在那個這樣的狀態，這樣你就會這樣做。 或者你很enjoy繼續自己在那個狀態。 梁朝偉都會的，他回到家裡，他故意不抽出來，你明白嗎？所以他一回去的時候，去回那個這樣的地方的時候，他就立刻可以入回那個狀態。 就好像你找個廁所，你去了個廁所，你就沿路出回來，你每入到廁所之後出不回來，就看你想不想出。 但是我留意到你的就是有一样东西，就是演员有的，你应该没有的。 是什么？是样貌 记性。 你不用这样的，李丽蕊。是啊，不记得你问题是什 么。问什么？ 记性，问他记性好好。真的。 不是一时时，真的一时时。 不是啊，你记性好好啊，真的要赞你啊。是啊，你上次真的好好啊。 陪你陪你陪你那次。因为你介绍我。 You are the best。 好好啊，做得 你是最好的。 李丽蕊。 Power of you！ 我识你咁耐，你未试过赞我嘅。 好 power！power 啲大 心机，俾心机，我哋大家都俾心机吓。 加油！ 系啊 ，OK 啦，石哥。 有位再投入我哋呢行嚇，我是 DJ 嚇，記住留意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同埋今日有 Billy Bala 李智芬啊，都喺今日嘅時間出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暂缓原定在8月1号实施的垃圾收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解释，是基于民情，社会上绝大部分市民都不赞成在8月1号实施，加上在先行先试阶段见到很多问题，反映相关法例需要再优化。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過去幾個月經過社會討論和先行先試，整個社會對減廢回收的認同和支持都有增加，未來一年會擴展回收配套，亦都會做好教育宣傳，未來如果推出垃圾收費，可能會分階段推行，讓社會較容易接受。政府會由下個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戶每個月免費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為期半年。謝展環說，當局會教育住戶如何做好分類回收，環保署的綠展隊亦都會聯同區議員和關愛隊等推行宣傳教育，相信參與度可以提升。政府暫緩原定在8月1號實施垃圾收費，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殷瑞嫻認為，暫緩是明智的決定，因為市民未完全接受收費，如果按原定日子推行，可能會令到前線清潔工人和市民之間產生爭執。殷瑞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前線清潔工人一直很擔心垃圾收費的推行，因為涉及多了很多工序要做，包括將垃圾分類，又要協助匯報違規情況，如果計劃實施而市民又不配合，會令到前線工人的工作很困難。政府會由下個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戶每個月免費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有市民致電本台節目建議，當局可以向所有屋苑的住戶派發指定袋，讓市民可以試用。 中美舉行第二輪海洋事務磋商，中方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亦都是雙方涉海對話的重要基礎。台獨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美方應該立即停止支持縱容台獨勢力，將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落到實處。會議上個星期五以視像形式舉行，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洪亮同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協調員、東亞局助興邦辦林默克共同主持。雙方圍繞海上形勢同有關涉海問題交換意見，同意保持對話溝通，避免誤解誤判，管控海上風險。中方對美方在中國周邊海域侵權挑釁行徑表達嚴正關切，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不要插手介入中國與鄰國之間的海上爭議，不要拉幫結派以海制華，不要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60点，升133点，总成交金额38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61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15升1.5，腾讯控股384.2升6.8，阿里巴巴79.85升6毫，美团120.1升1.4，中芯国际16.44跌4仙，中海油20.95升5毫，小米集团18.4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68.34升6毫，建设银行5.86升3仙。阿里健康3.47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8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2，人民币7.247，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783点，跌116点。港金报2189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1.96美元，卖出235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屯门嘅龙富路啦，咁龙富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尖沙咀的加兰围由于有路陷，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沙角街都是有水管急收，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旧世军田家炳学校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无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欢喜自觉，难过便放下。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瑞三钱，软中羊毛一汁，五碗水煲3个钟，每个星期饮5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饮啦饮啦饮啦，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啊，节目风骚快活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咁啊。啊，理唔理阿妈系女系年， 梗 系 好啦。 嗱，今日呢一个针对女仔嘅噃， 唔紧要啊，针对你啦，瑞瑞，我哋 好啊。 你成日針對我噶啦， 你試下。 我哋有啲咩唔可以攞出嚟俾大家知啫？ 你試下， 聽得到，聽唔聽到？ 事無不可對人言啦，馬小強，你唔使起曬槓咯。 我話問你試下，你試嘅，我支持你。 多謝你啊！ 你支持你針對我，明唔明啊？ 咁冇信心， 唔好咁樣。 好，呢個咧話題就係話男仔唔中意女仔的東西啦，東西則包括所有嘢嘅嗱，逐個講啦 嚇。咁點解係問女仔啊？男仔唔中意女仔， 即系而家男一个唔中意女仔， 所以其实我 系应该问男仔咯， 系啦，我系会问佢哋，同埋我都会问埋你啦，因为你系女仔啊嘛，可能女仔都唔中意添，有啲嘢吓。嗱，第十就系太瘦，因为我哋而家讲紧男仔唔中意女仔太瘦，而家呢个讲嘅系约会啊，或者系追求啊等等吓，即系喺呢个层面上边系唔中意 即系外表嘅嘢， 太外表或者行为啦咁样吓，太瘦，你哋觉得系咪啊？ 唔好瘦一。的骨咁咯， 系啦。 其实而家我谂冇咩人真系会好瘦，除非一啲 咩啊，梗系会啦，系咪啊？ 即系瘦到瘦到系你觉得佢有病嗰啲咧，系比较少 真心嘅。 而家啲瘦系比较健康嘅， 系啦。同埋喺男仔角度，当然应该瘦嘅地方要瘦啦，但系唔使瘦嘅地方就唔好瘦咯。就咁咯， 禽兽， 即系点啊？点样？ 即系唔好太禽兽， 唔系系咪因为禽？ 唔好太禽兽， 禽上棵树就禽得多个人就瘦，禽上棵树摘椰子就瘦。 我唔知喎。 咩啊？咁你嗰阵时系点啊？你会为咗 佢嘅身形？ 系啊， 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极瘦噶？ 唔会。 你有冇极肥啊？ 冇，极肥有。我自己覺得啫，我自己 腰圍最肥啦，腰圍最肥。 最肥 30有冇啊？ 有 都有30啊，你 有。 其實我覺得只不過係佢哋唔肯坦誠去承認嘅啫，好容易就會去到28、30嘅啦。有幾難啫？ 好難㗎，你問佢，你去30難唔難啊？ 都成年啦。我而家都30、31咯。 有。 其實係減到嘅， 減到 真係佢減嘅話，係咯。 係咯，冇。 咁會唔會太瘦啊？会唔会中意太瘦？ 你冇定系如果 定系你系中意偏瘦？ 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你系中意偏瘦， 但系有翻少少线条啊， 系 有少少肉。 哇，咁要求都好高喎。 唔系，我有得俾我拣嘅话，咁梗系啦。但我系睇感觉嘅，放心。咁马老师个肚腩咁大，我都接受到。 咁咪即系其实都唔系，唔系即系你喺表系咯外表上。 因为我但系我想问咧，女仔咧系咪有啲女仔特别中意啲肥仔噶？我聽嗰啲講法就係話，因為佢哋咧好有安全感， 冬天瞓覺又可以有個枕頭暖粒粒。 嗱，唔好忘記，我哋呢個環節嘅就係鬼唔知有賣女人，係。 所以男幾唔公平啊！男仔肥 咧， 就係一樣會有佢嘅。 唔 係啊，女仔肥嘟嘟都有人中意㗎，係你唔中意啫嘛，唔代表冇人中意啊。 我冇話唔中意，我 OK 嘅。 咁你係咪你 OK？ 哇，你咁委屈啊，我 OK。 其實應該高矮肥瘦佢都冇所謂， 都 OK。 因為鬼唔知係咪女人。 好，第九位唔中意個女仔，乜嘢都話翻俾啲 friend 聽。即當然是他們之間的事啦，即是很 big mouth， 一 定的， 經常周圍講一聲，一定的， 當然啦， 即是預了講啊， 不是跟誰說，當然預了啦， 不可以不講的嘛，為什麼一定要講，你真的不行啊，馬啊， 我有想著馬小強，我有想著，首先我又不知道，但是第二件事我又覺得，即是那句，事無不可對人言，不過即是我有聽過一些 女仔朋友同你讲，系啊，你讲咗啦， 你讲咗， 系啊，但系又讲一啲好私密嘅嘢啊， 梗系讲，你琴日咪讲咗咯 ，我琴日讲一啲唔系私密嘅嘢嚟噶嘛， 仲有啲再私密噶， 私密噶， 我相信佢会同你讲， 即系我会 讲， 我会 咁样子都提过啦， 唔系 问问， 直情唔系净系同我一个讲嘅，即系可能我哋一班人食嘢，可能有三四个朋友，咁有个女仔朋友佢会讲话佢男朋友 咁 私密嘅时刻嘅时候，但我会觉得。我會即刻出聲講，喂，你唔好咁樣啦。我話如果我係你男朋友，俾人知道咁樣，我唔開心咯。 可能佢覺得佢唔會聽得翻咯。 咁佢會即係當然，我哋唔係直接識佢男朋友啦。 係，佢點解要同大家分享呢？我想請問，淨係想又係問你。 佢想可能揾一啲認同啊，或者會覺得係咪就係得我覺得係咁？大家會唔會覺得係咁啊？ 佢講嘢嘅時候望住你對兩隻眼睛， 大家都 係 㗎，大家都 係㗎，係啦，就係呢種啦，係啦，即係將自己。在同男嘅講曬出 嚟，我知佢咁樣講，我就話喺女仔嘅角度啦。我唔知道其他人啊，我代表我自己啫。咁其實好多時候嘅話咧，呢樣嘢咧係經常嘅， 不能避免嘅時刻嘅分享喎。 女仔一定係幾個女仔， 一定係嘅。大家飲兩杯，咁跟住佢就喂講話你知啊，男朋友點樣？ 誒，好屎啊，男朋友好屎啊，咁樣 咧，即係又冇用㗎，做兩下時刻就唔得㗎啦。即係佢哋會咁樣講啦。咁當然大家會覺得有一樣嘢，因為大家係一個共同體，所以嘅就係當有某個人講咗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就我都要拋翻啲嘢出嚟，你明唔明啊？ 唔係咧，你冇人講俾你聽嘅。 咁所以大家就會係成為一個個體，一個係咯，一個團體。 你唔知即係嗰個人，大家又會即係嗰個男仔啊，大家有時候會可能見到嘅，其實好尷尬嘅，即係會覺得哇，原來哦馬老師咁樣搞。 理論上你唔知嘅， 係啊，我哋會明嘅。有時有啲嘢 係咪會比較㗎？會攞呢啲即係譬如男朋友對你哋做嘅什麼行為啊、送禮物啊，都攞出嚟比較㗎係嘛？ 我冇。但我想有的，我想有一定有的，私下比較 因為他不是買了那隻錶， 你會跟男朋友說的就是Kelly 上次要說人家生日的話收個什麼錶，你看你給什麼，我 還有比較。 Kelly 姐是誰？ Kelly 是其中一個朋友。 你為什麼對 Kelly 這個名字敏感的？ 那就是跟男朋友說出來，誰送個錶給我，他會話俾男朋友，其實我哋有講呢啲嘢咯，係啊，我咪咁話，咁又唔會開心咯。好啦，嗱呢樣嘢就係啦，即係好 big mouth 係咩都講啊。下一個咧就係有你中唔中意娃娃音嘅？ 我唔得啊！我痛啊！ 痛啊！男仔啊，唔中意啲女仔咧呢啲咁嘅娃娃音啦。 唔係應該講，應該咁講， 睇樣 睇唔係。睇樣啊，唔可以太差啦。第二樣嘢就係睇我係咩年紀階段，即係如果可能讀緊書嘅時候，可能係中意呢啲嘅，但係而家出嚟做嘢啊，大個咗個人成熟咗㗎啦。 但係佢喺出邊嗰度日理萬機。但是他打俾你的时候是一啲嘅就系轻微嘅娃娃音，我觉得好 cute 嘅。 你唔好廿四小时都系咁样。 咁佢唔會廿四小時同你咁樣啦，係咪先？ 死 啦！砰！ 唔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 OK 噶，因為我覺得會好得意咯。 你會唔會嫁？你會唔會打俾男朋友？可唔可以試一次啊？ 因為我會同佢有一個暱稱，係啦，有個暱稱。 我諗有啲佢哋兩個 係啦，咁我叫佢嘅時候嘅話，咁跟住咧你就會覺得咁樣咯，咁跟住你就會用一啲比較 cute 嘅。可唔可以同咁聽眾示範一兩句啊？ 我唔可以望住你講， 我望住你望住我㗎。你試下，你試下，好嚟，準備，好 rolling action。 你又咪導演？唔該啦。 喂，試下啫嘛， 就係咁樣咯。我覺得娃娃音你唔可以一概而論得啦。如果係天生真係個娃娃音， 怕醜啊，尷尬啊。 天生娃娃音嘅真係娃娃音， 係嘅， 冇嘅，我覺得 有 㗎，尖 少少， 有啲人係嘅啲女仔。 林志玲嗰啲咪係咯， 係。 但係你有幾多人中意？ 佢真人即係點講咧？佢私底下對住即係屋企人或者對住父母，佢應該唔會用呢隻聲。 佢係真係咁㗎。 佢就係咁。 其實講到尾睇個樣啦， 咪娃娃音咯， 係啊，睇年紀啦。 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大家好。 或者佢翻屋企唔係咁 啦， 係啊，或者佢翻到屋企唔係咁咧， 佢翻屋企唔講，我覺得係 咁。好，下一個， 下一個，好明顯睇得出佢有整過容。我有一次喺餐廳見到個女仔啊，即係咧鉛筆咁嘅鼻，即係你中唔即係你會唔中意啊？即係你 喂，但我想講咧，早幾年咧，譬如可能早十幾年，可能啱啱先整容成風嘅時候咧，咪會好似一個個冇一個冇咁揼出嚟嘅。 而家都係㗎。 咁而家都有啲，但我 feel 到嗰啲女仔，譬如行街嘅時候，我哋會即係唔係咁好啊？嗱，平頭笨足，但係會同啲朋友哇好驚啊！但係佢哋喺佢哋嘅角度會覺得。好開心，好靚啊！佢哋，即係會有呢啲人嘅喎。 但如果你都睇得出，即係話其實整得 好 明 顯， 好明顯咯。 有時整到係會令人驚嘅嗰下。 啊，係有啲係過分 過分咗噶。咁但係佢哋好好中意佢哋。 其實佢哋就中意你望咯，即係中意有一種叫做吸睛咯。 Attention seeking。 但係我諗整容都係好少數啫，係嘛？ 我唔知道，我就試過有一次，同緊有一位男士教授，我覺得呢位男士就係 number one， 係人都知道嘅就係佢個女朋友，唔係呢一行嘅人啊，唔好估，你唔好問我，咁啊，係人都知道佢做咗，佢即係佢整咗容，佢整咗整佢整咗容，跟住我哋問佢，佢就喂，其實你知唔知㗎？即係佢當你去捻落去嗰啲鼻啊嗰啲嘅時候嘅話咧，摸落去嘅時候嚇，你 feel 唔 feel 到㗎？佢就係咩？佢整咗容咩？我唔觉喎，我唔知喎。 哇，连自己都呃埋啊！ 难得糊涂， 佢保护佢啫。 你咁样嘅话，冇人会再问落去啊！你唔觉得佢好高招咩？系咪？其实好坦白讲嘅话，关你咩事？ 系 我女朋友啫嘛，我中意佢啊！佢整唔整形我就系啦。佢话系咩？我唔知喎。有整到形咩？我唔知。全部正晒。跟住我心谂我就话好嘢。 系啊， 系啊， 系医生嚟噶， 唔系佢唔系医生嚟嘅，唔好再问， 唔好估啊。 总之，我觉得真系好劲，所以佢就 系 中唔中意，整唔整形，关 你咩事？关 你咩事啫？中意咪得咯，即系我都系咁。 好， 冇错。好，下一个女仔有冇污糟嘅咧？原来有噶，男仔都好唔中意啲女仔咧，好舐啡啊，好污糟。因为咧，我哋感觉女仔应该系比较干净啊， 唔一定噶， 执得好 最。頂唔順啦，我又冇話中唔中，但我頂唔順。女仔有臭喎，真係頂唔順。 咁又唔關，又唔係完全關污糟事嘅。 唔 係， 我 覺得 唔洗頭又好大件事，即係又淋淋啊，特別長頭髮。 你講嗰啲係基本嘅易容啦，係咪？咁呢啲你可以改噶嘛？係咪啊？即係你講俾佢知咯，又淋淋咁咪話洗下頭啦，或者送洗頭水俾佢咁，得唔得？ 或者幫佢洗。 但係其實有時有啲嘢覺得係好尷尬喎，同佢講可。 其實係，尤其你哋係情侶關係。我想問你有冇試過？遇過你嘅對方個口好臭， 有 極惡味啊！ 你唔知點同佢講， 你都唔係用臭去形容啊，好似有條坑渠喺佢個貫穿咗 你 嘅身體 口水啊！ 我想問，你係咪遇過先？ 唔 係 嗱，我想問呢個， 我想問你係咪遇過先？ 唔係，我而家就係講 咯。唔係，我想問咧係嘔發，如果嘔發咧，人哋乜醫生都講啦嘛，你可能嗰個腸胃唔好， 有爛牙， 有爛牙咁啊，嘔發嘅你咪話俾你應該話俾佢聽，因為咧嗱，如果你都唔講，其他人更加唔會講，佢咪唔知咯， 唔知啦， 俾人係咁扣分。 我需要提澄翻清先，嗰個咧唔係我嘅 ex， 而係一個。嗰陣時我大學嘅時候有私補嘅，咁住一對一嘅，係一個女學生嚟嘅。佢住咧每唔都唔係每朝，每個晏晝咧佢係瞓完覺呢個晏覺起身咧， 就見你啦。 我係暈啊！嗰陣時又未戴口罩咧，未經歷呢一個誒係咯，即係未經歷。 咁你咪戴翻個口罩。 咁嗰陣時唔識原來戴口罩啊嘛。 OK OK， 你搽啲油喺個鼻哥。 我有啊。 係啊， 我有啊。 好難嘅。 你搽埋喺佢個鼻哥度。 我搽到倒入佢口度，我又唔好意思同佢講喎。但我要保持 咁樣啊！ 我又覺得好衰喎，我又喺教你，但我要避你喎。 係，你有冇寫封信俾佢啊？ 冇啦， 你寫個字。 每次咧教完咧，好似扯咗我半條命咁。 因為真係 好多，係人生。 到而家 試過咁臭，到而家仲記得。 咁你應該感恩就係你唔係佢男朋友啦。 冇錯，我真係感恩， 係嘛？你真係教對佢一陣啫。 每個禮拜教一堂就走。 如果你係佢嘅男朋友嘅話咧，有個男，你個女朋友，你會唔會同佢講？ 唔會，扣曬分啊！ 哇！但係即係佢符合曬你所有條件啫，就為就係口罩啫。 冇可能 對得耐咯， 冇可能啊！咁除非咁咯，我哋以後唔講咗係神交咯。 即係大家 明白。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就 Because I Love You， 仲有五分钟到十一点。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我哋而家听完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仲有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女人的真正价值。女人的一生应该学的不是怎样赚钱，不是怎样打扮自己，而是无论遇到几大的人生风风雨雨，都可以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每一位女性的一生充满挑战困难，在面对生活之中的种种困境的时候，难免会感到无助和沮丧的。不过真正坚强和智慧不是来自外表的装饰或者来自物质的追求，而是来自内心的力量和令自己快乐的能力。无论在生活之中的风雨有多大，我们都要学会用乐观的态度面对。快乐不是来自外界的，是源自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热爱。当我们学会关注自己，关注内心世界，培养自己的兴趣，珍惜身边的人同事，我们就可以找到快乐的力量。生活中的挫折困难是无法避免的，不过每一个人都是选择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只有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才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行得更远。请好好记住，女人的价值不在于赚钱几多，外表有几靓，而在于内心的强大和快乐的能力。无论生活带给我们几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用微笑去面对，用快乐去感染身边的人。只有当我们学会让自己快乐，才可以令身边的人快乐，才可以真正拥有幸福的人生。 在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只有忽然拳头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歇息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 紧，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因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 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啊！ 骏马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表哥， 早晨， 又见啦， 又见啦， 表哥， 好耐冇见嘅感觉，因为上个礼拜咧啱啱去完美国翻嚟。咁咧都有少少分享咧，即係啲 mix feelings 啊、嗯！如果你係我嘅話咧，你有啲咩體會喎？ 係好啊！ 去嘅時候咧係好開心嘅，因為咧係出席一個朋友嘅一個畢業典禮啦。咁啊好開心點解咧？一個朋友咧攞個榮譽博士，咁咧佢又要俾個 speech 喎。咁啊，我哋啲朋友啊親人咧就可以坐啲好似馬會啲包廂，好好嘅享受。咁咧我想講咧就係咁啊一個畢業典禮好開心啦。與此同時咧。出席呢個畢業之前咧，突然間收到個消息，就係我個朋友 send 個 message 話：啊，我媽媽咧都末期啦，醫生都話咧都可能都差唔多。咁咧嗰陣時咧喺緬因州，咁咧我朋友咧就住喺 Boston 嘅，咁啊揸車都要兩個零鐘頭。咁咧如果去探佢咧，去完屋企咧就翻返我朋友屋企咧，要揸成個零鐘頭啫。咁你係我，你會唔會選擇去探呢個朋友咧？嗱，朋友嘅媽媽咧你都識嘅。咁你會唔會呢？ 會。 会 你会考虑啲咩嘢咧？嗱， 唔考虑啲咩？ 乜都考虑， 因为今次可能系唯一一次， 系啊，我都系咁样， 唯一一次， 睇咗可能冇得见噶啦， 冇错， 因为你又识佢噶嘛， 系啊，你识佢噶嘛？ 但系我啲朋友唔识噶嘛，咁但系我下点样转？我唔去嘅考虑就咩？就系、是、一嚟就系我啲朋友又唔识朋友，同埋妈妈唔识啦。第二个就系揸咁长途车咧，其实佢哋个 schedule 都好 tight，我惊。 即係耽誤咗佢啲嘢，我又唔好意思喎。咁、 嗯、 結果咧，我沖涼嘅時候都 struggle， 究竟去定唔去咧？但係最尾好似你嘅諗法就係、是，如果我今次唔去，我就冇機會下次唔知有冇機會見面㗎啦、 嗯。你會後悔㗎。 我會後悔，係啊，係啊。 呢個後悔你補償唔到㗎，千祈唔好俾一個咁嘅機會自己。 係啊，咁、我最尾真係有去到，我好感恩嗰個選擇。 好好啊，你表哥。 是啊， 你为榜样啊，表哥。 多谢啊，我想讲咧，呢、這个妈妈大家都识嘅、哦。 嗯。 因为咧，大概一个月之前到咧，咪其中你一集咧就讲生命礼赞啊。 嗯。 就嗰个读者嘅妈妈陈妈妈写信嚟就啊，点解人生最尾嘅阶段咧，我可以觉得有意义嘅，冇遗憾嘅，去道别同屋企人，咁我就去探呢个妈妈。咁我想讲，我琴日收到个 WhatsApp， 个女女话。我媽媽昨天離開了、想說的就是、這個好好一個決定好了我沒有後悔到我真的有去到如果不然呢、我今天做節目呢我一定很哀傷、還有很多遺憾咯、所以今天講的題目呢就剛剛有個讀者就說話怎樣面對親人的離開那個哀傷我們聽聽一個讀者的來信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們好啊我是 Sandra，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妈妈离世之后的经验。我妈妈半年之前过身了，我和丈夫两个女陪住在她的身边。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妈妈离开之前的几日，鼓起勇气第一次亲口跟她讲声我爱你。妈妈走了之后，我很伤心难过，我很不舍得她。当为妈妈准备身后事的时候，那段时间心情是最平静的，但是当所有的事情搞定之后，我的情绪就出来了。我的情绪变得很低落，个心好像有个窿在那里，好像有部分的自己不见了。我以为随着时间情况会慢慢好的，我会跟以前一样，但是又是不是会是这样呢？而那种的感觉总之就是很奇怪，我都不知道应该要怎样形容给你们听。各位主持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亲人又或者好朋友的离世啊？你们怎样去面对哀伤这件事呢？ Sandra 就分享翻就系阿妈妈嘅离开啦，已经大半年啦，咁啊，都一个哀伤，都一个唔容易面对嘅经历。咁大家有冇面对过哀伤嘅经历咧？亲人又好，或者朋友，你个当时嘅经验又点，或者你点样度过嗰个哀伤时期咧？ 我觉得系要慢慢去感受嘅。我记得上次Dr. Matthew 喺我哋嘅树窿树窿嗰度都有讲过，当佢面对紧你嘅哀伤嘅时候嘅话咧，系有五部曲嘅。 五个阶段 系啦，有五个阶段嘅。开头嘅时候嘅话，你会去否认，即系呢一件事啦，佢嘅离开啦，你唔想去承认佢已经即系、以后都见唔到佢啦。跟住嘅就系会有一啲嘅愤怒嘅、可能亦都会有一啲我觉得夹杂嘅系一啲可能个遗憾系嘛，应该会觉得啊嗰阵时候有时间我唔多啲去见佢咧，或者唔多啲陪佢咧等等。跟住嘅就系会讨价还价啦，系咪啊？咁跟住你就会去到嘅就系会去沮丧啦，同埋咧就跟住慢慢你会接受。我觉得嘅就系、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原来真的会有的、有时会夹杂有时会跳的 是啊 是啊 回转头 的回转头你以为我自己、我过了我没事了我能够接受了怎么知道你在某些情况在某些地方你那些东西你又会回来了、那就是、以前的、努力的话好像是白费了、又要由头来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必须要学习的一个阶段咯、慢慢的话其实你反而会更加了解自己还有会更加珍惜眼前人同埋你而家所有嘅嘢嘅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嗰个方法都会唔同咯。我自己就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去接触大自然。 啊， 系啦，我讲过噶啦，咁就喺个山嗰度，跟住咧你就可以好地咁样去准备一个 playlist，里面嗰啲歌嘅就系听到咧你可以大喊一场嘅。跟住你去到行山，你去到咗之后又唔使人哋见到你，系嘛？总之一路行一路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同埋喺大自然里面嘅话，你会有时感受到嘅就系佢俾你嘅一种能量嘅交换啦。系啊，咁你会去交换一啲嘅就系大自然俾你嘅正能量嘅话咧，你翻到嚟就会好噶啦。 哇！我腦即刻有曬畫面喎，真係 因為我真係咁做，自己一個人咯，聽歌狂喊，喊完之後同自己講冇事。 正啊，有 nature therapy， 有 music therapy， 好勁啊！呢、這個方法 我係唔知 㗎， 但係我覺得係有用㗎。 我都試下先， 因為我好多時候分享咧，又要講一啲哀傷嘅輔導或者係分享嘅時候咧，我就話我曾經咁樣，我為我度過咗一啲親人離世嘅時候最辛苦嘅時候咯。嗯，呢個係我自己獨特，即係創俾我自己。 好， 係啊，但我覺得呢個可以同大家分享。 嗯，其他咧，你哋咧？面對哀傷， 我即係幾年前爸爸走嘅時候啦，因為我得一個仔啊，即係所有都係我負責搞嘅。咁、其實我自己都幾大壓力嘅， 好大壓力。 因為由佢走咗，我就唔係佢哋都冇乜意見，呢、這個好彩，好彩冇乜意見，因為全部我話事。咁、但係好。我真的未試過做呢啲嘢，未見過。第一次去驗，係咪驗 認 屍？拉嗰個膠袋一聲咧，哇！我真係我冇辦法接受到，即係係啦，原來而家咁樣樣喎。咁然後去到咁一路做啦，咁、我以為自己會狂喊。但都冇 係啊！我同意阿 Sandra 講啊，你喺度辦緊個身後事嘅時候，你係最平靜， 係、 因為其實有好多嘢你要決定，有好多嘢你需要嘅就係、好好地去為佢做最後尾嘅一次。 冇錯啦，因為我其實我屋企咧，我都係好多嘢講啊，搞搞震嗰個人嚟嘅。咁、然後去到呢一刻咧，去到譬如話嗰日出殯係咪即係擺靈堂？我佢哋要買好多。佢話生前佢中意嘅嘢食喺度，我買咗好多，堆到全部係曬。嗰個人仲話：嚇、你擺咁多嘢啊！我話係啊，即係我唔想即係好似錯過咗啊！即係總之係又燒肉又鴨啊，我甚至想買兩隻蟹啊。跟住嗰個人話：係啊，你唔好買啦咁樣樣。然後就夜晚破地獄，第一次有感覺，因為唔知咩嚟嘅。然後去到出邊。宵夜 哦，我最大呢個感覺 係 宵夜食你要嗌佢噶嘛？ 哦， 係 啊，要 嗌佢個名噶嘛？叫佢收嘢， 係啊，我堂細佬嗌先， 係 收嘢啦，咁食出嚟 好難過。 我就跟住佢講，係啦咁咯。 同埋禁制都去過，你有冇試過火葬？ 有。 你講嘅嘢我全部經歷 過。哇！你禁制翻，真係震撼 啊！咁啊，將所有嘢 震撼， 塵歸塵， 土 歸 土， 係就係啦，咁樣啦。我覺得。是時間是可以是 未必未必的，我覺得是每一個人的接受，是不是？ 但是其實呢，這麼多年來，我想問一次，就是崩潰，我找不到，是我很想。 你說開認屍，我想起，我是拆開一點點的，就是有一次我第一個client，就是他面對哀傷，就是他爸爸患了SARS，那時候呢，剛剛疫情爆發，是認屍咧係好似太空人咁樣咧，要趴得好實啊，驚感染，因為屍體都會影響噶嘛。咁啊，同埋唔可以去殯儀，即係冇唔可以殯儀館搞嘅。咁咧個情況就係、是、我個學生爸爸離開咗，佢唔敢認屍，佢好細爸爸嘅，但係佢好驚。咁爸媽亦都好驚，唔肯認屍。咁但係因為佢死咗咁嘅情況咧，都要屋企人要認確認呢個屍體係屋企人噶嘛。 一定要噶。 咁點樣面對啊？嗱，媽媽又唔敢面對，太驚啦，佢 collapse 啦，崩潰啦，個仔仔都驚到不得了。咁原來係可以咧，唔係親人認 嘅 喎。 係可以嘅。 係啊。咁佢屋企人咧就俾咗佢爸爸幅相俾我。 你委託 一個。我乜都唔驚啦，我去認咯。我第一次去認屍係。不是自己親人，咁我咁覺得係好震撼啊！嚇，就算唔係我自己親人，係我嘅學生嘅爸爸，我著住好似太空人咁望落去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難過。另一個難過就係、是，我都問過媽媽嘅話，你如果真係今日你唔去認嘅話咧，第時冇機會，你擔唔擔心有遺憾啊？你話就個恐懼太大啦，最尾佢都選擇，我都做唔到呢個動作。 有好多佢哋嘅原因嘅就係，我想喺我嘅 memory 裏面留低佢最好嘅。係 啊， 我聽得最多係咁樣，所以佢哋就會決定唔想去。 唔想見過。 所以中國人有句説話就點樣怕死嘅原因就咧，佢擔心你一種死法咩？就係身首異處咯。佢唔想自己嘅身體唔完整咯。原來對中國人講都係，如果見到我自己親人咧個身體咧係唔完整咧，都係難接受嘅。 是的，咁我觉得杨洋好似你未试过 嗱，我唔系都有试过嘅，不过即系 touch wood 咧就个经验唔多啦。咁但系咧，我谂我人生第一次有比较亲嘅屋企人去离开咧，就系、是、 我讀緊 A level 嘅時候咧，我婆婆走嘅。咁但係其實又咁講，其實對我個衝擊咧都唔係話太大，因為始終咧我同我婆婆其實佢喺內地居住嘅，我哋係長時間都即係可能幾年一次翻去鄉下探親先會見到佢。反而喺呢一件事上面見到好多即係我嘅長輩，即係 Auntie Uncle 啊，我阿媽啊。咁嗰個感受會比較大咯，即係我記得都係有喺靈堂咧，要去即係用一個道教嘅方式要破地獄咧。我係經歷嗰個儀式咧，我係個心好唔舒服。總之有一種又係恐懼啦。之後見到平時即係見到 uncle auntie 啊媽都係嘻嘻哈哈嘅大家，但係嗰一日大家就即係喊到收唔到聲啊！你會覺得哇，原來生命都真係好脆弱啦，即係你永遠估唔到究竟邊一個人喺邊一個時候會離開。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我都有問翻我媽咪，我話即係婆婆走咗，其實對於佢嚟講個影響咧，佢都係話頭嗰我諗頭嗰半年咧，佢都唔可以正常生活到，因為可能即係個 bonding 太 close 太親啦。咁佢自己就話咧，自己用咗一年時間先走出到出嚟咯。咁但我 feel 到，譬如有時提起佢，其實嗰個哀傷都仲喺度，所以頭先馬老師話時間係咪真係可以沖淡到個哀傷？其實真係要睇人咯，係啊，有啲真係可能唔得嘅，一世都唔得，就係記住就係記住，掛住就係掛住，係。 小咪咪咧， 難以避免呵，即係我都唔知點樣講，因為其實都好近啊嗰件事。舊年發生咗做咗一節目，突然間收到電話啦咁樣。其實我當時仲諗緊，我係咪應該做埋節目先離開咧咁樣。咁系啊，瑞瑞叫我即刻走啦，咁样咁啊，唔系好识交代翻啦，即系总之嗰一日系好混噩，即系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啦。咁同埋原来人生第一次咧，当有医生问如果有啲乜嘢够唔够咧，原来作为家属咧，其实好难讲唔够嗰样嘢， 好难讲得出口、啊， 讲唔出口，系咪？但系原来系应该嘅，即系如果当屋企人去到某一个年纪，或者佢个病已经去到晚期咧，其實即係原來係會有人即係話唔使啦，唔使救啦咁樣，咁就係咯。當晚媽媽走咗啦，咁唔知啊，即係比較難接受咯，最終係。同埋好似阿 Sarah 話，真係有時係間唔中嘅會諗翻咯， 記掛住啦， 係。即係好似我仲諗翻嗰一晚嗰一日，即係做緊節目，突然間收到電話嗰個心情，所以我唔知點樣講。 咁我想問你哋咧，就係媽媽親人爸爸離開之前咧，你有冇試過親口即係對佢講聲我愛你啊？ 有 嗱，唔要平時好 cheerful 講我愛你，或者有善思啊，我真係感受到我愛你，我同佢講我愛你。你有冇試過同爸爸媽媽？我估瑞瑞就一定有嘅，兩個人係好 expressive 嘅， 甚至乎有時會喺佢差唔多離流嘅時候咯。其實耳仔耳係聽覺係最後尾 最後嘅係 消失嘅，你喺嗰陣時候咧，佢係 feel 到嘅。 係啊， 就算佢 feel 唔 feel 到，我覺得你做咗都冇壞 啊。 係啊，你係交代自己咯，係咪？即係你都要同佢講一聲，等佢安心。咁俾一啲即係講俾佢知，我會好好照顧自己噶啦。即係呢啲咁樣令到佢安心嘅一啲説話。同埋頭先，我覺得表哥講得好好一樣嘢，就有時我哋會覺得就係話一個人走咗，係咪真係要去搞一啲可能係喪禮啊、告別儀式啊咁樣？原來儀式係需要噶。 意思系 头先你讲到一样嘢，就突然之间讲紧话，我可能系有啲传染病高峰嘅时间嘅话，大家都知道嘅，系连认尸又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嘢，佢 都 唔做得嘅，殡葬系唔做得嘅、 啊、 ，Covid 就系啦，系咪啊？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面对紧有某啲朋友，佢哋系喺嗰个时候有亲人或者系朋友离世嘅时候，佢哋唔能够有一个葬礼一个仪式。真係向佢宣告嘅就係話呢個人真係走咗啦、原來係仲難接受嘅。係 啊，所以儀式好緊 要 噶，因為佢係一個 closure 咯，即係一個階段，你 miss 咗佢咧， 一個句號。 係啊，因為好似 unfinished business 啊，即係好似 complete 一個心係唔安㗎，係啦，咁所以就話儀式咁重要啦，因為好似一個俾我感覺就係一個人生嘅階段咧，一個句號嘅，一個圓滿嘅句號啦。同埋想圓滿句號之前咧，有冇表達份心意咧？記住唔好愛得太遲。 过去那时当早晚共对，

张虎镇主持，与会者听取联合参谋本部有关朝方射星的汇报，谴责北韩不顾南韩政府和国际社会多次警告，继去年十一月之后再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不论发射成功与否，朝方的发射行为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是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和平安全构成威胁的挑衅行为。南韩军方表示，昨晚十点四十四分探测到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的航迹，并在十点四十六分发现有关飞行器被炸成多块碎片跌落朝方海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6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52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4蚊，升6.6；盈富基金19.15，升1.5；阿里巴巴79.95，升7毫。中海油20.85，升4毫；美团120.1，升1.4；恒生中国企业68.18，升4.4；中芯国际16.52，升4仙；建设银行5.85，升2仙；中国石油股份8.19，升2.5；小米集团18.36，跌8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6.6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2，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8,814点，跌84点。港金報21,90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85美元，卖出2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红隧方向近桥面灯位嘅位置系车多噶。另外，内告士打道转上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喺维园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上坚拿道天桥都系较为车多噶。另外提翻你啦，红磡嘅新围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基利士北路方向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车辆禁止由漆咸道北左转入去新围街。另外，荃湾嘅惠泉路有水管紧急维修，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荃湾救护站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40P、49X 同埋234C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惠泉路反方向去翻城门道快线亦都系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陈依林。有冇试过单恋？有嘅，不过讲真的。我喜欢人我很明显的，其实我会做出来的。 即是你是收买不到的，你是。 那些林恩陈依林是不是喜欢我呢？那些我不是的，如果我不明显的话，我绝对不是喜欢你，不要误会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点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用音乐细说每个人嘅情感故事。 正义刑警，火拼黑恶势力，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对决。 杨欧豪饰演嘅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系个中意冲锋陷阵嘅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给你100%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表弟表妹， 翻嚟我哋下一部分。 头先准备一首歌咧，《爱得太迟》，我突然谂起咧，哎呀，我要想多谢头先个朋友咧，头先话我挣扎究竟去唔去探我个朋友啦，去妈妈，咁咧。我想讲咧，佢唔知我朋友同埋妈妈噶嘛，佢唔介意咧，唔单止车去，仲同佢哋倾偈。咁咧过程先可以听到阿 Auntie 咧好中意食榴莲啊，跟住佢话我 佢哋最后都一齐去嘅。 系啊，咁、哦、我朋友咧屋企有榴莲雪糕，佢哋中意食 Auntie， 我下次带俾你啊。咁跟住咧谂住咧系阿迟一两迟一个月去俾佢啦，点知佢收到个信息咧，阿 Auntie 可能唔得啦。佢上個禮拜特登叉車改日子去送俾佢食，好好去食到，咁、好感恩啲朋友，令到佢冇遺憾可以食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咁、所以特別多謝 Caroline Renato 你嘅愛心，能夠表達 timely 一份心意啦，俾 Auntie。咁啦，先講到問題咧，就係表達心意，你哋未講曬喎。男同事，你哋讲爱你系几时啊？同屋企人，我估肖阳应该多啲系咪咧？ 我一定系会，我即系有讲过，因为我个人咧系，我觉得中意一个人啊，或者爱一个人咧，我系唔会吝啬去讲俾佢知嘅。我会即系譬如拍拖嘅时候都，我会其实好中意日日讲啊，我会成日望住都会讲。但系咧，嗱，我今日分享這個呢个咧系对亲人啊嘛。我系第一次同我妈咪讲正式讲爱你咧，就是、其实我有一次咧就做手术啦，我系摊喺张病床上面咧。同佢講，因為嗰陣時咧，你瞓喺張病床上面，你覺得好 無助， 好無助啊！即係你又喐唔到啦，你做啲咩佢都要幫你去照顧啦。你第一次喺嗰、那個時候咧，你可以好安靜自己，好似可以好認真咁樣望到佢喺你前面行嚟行去嘅時候咧，咁你就即係同佢講呢句説話咯。係、我都覺得，譬如因為嗰陣我就整親只腳嘅，因為嗰陣時骨折啊嘛，都多謝有呢一個經歷啦，即係 tattoo 啦嚇。咁但係就可以叫做認真思考或者沉澱下同我媽媽嘅關係。 我媽媽因為後期咧就有少少。唔係好清醒咁，即係嗰種你其實唔知佢第一個聽覺唔好啦。有時佢又戴咗助聽器，但又好似聽唔到，與聽到之間咁。所以我唔知道，如果講呢啲，佢會唔會根本係聽唔到，或者係冇反應？所以有時我去探佢咧，我會用身體語言，我會攬住佢咯。好似好傻咁樣，即係係咁大個人，總之細路仔攬住媽媽咁樣。但係嗰個感覺係好特別嘅，即係當你人同人嗰個身體嘅温暖啦，攬住媽媽嗰種好耐冇攬過媽媽嘅感覺咧，係好想用呢一樣嘢話俾佢聽咧，我仍然係好錫佢咯。 身體語言表達咁啊，你個表弟咧？ 爸爸病嗰陣時，即係最後尾嘅時候咧，就我晚晚都去 探佢。 吓嗰度嘅，因为我仲个医院好好，嗰、那个叫疗养院啊，俾我喺度过夜嘅。 哦，嗰啲系 hospice 咯，应该系系嘛，去到 系啊，即系我佢 善终嘅医院，先至可以俾你喺嗰度过夜噶嘛，系啊，冇错。佢知道应该都差唔多。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响我试过夜晚喺个额头锡咗一啖，系啊。即係好好，即係佢，我仲記得個額頭係熱地嘅，係啊，咁 有嗰陣温度喺度， 係啊，有個温度喺度，咁就冇講過我愛你， 但係用身體語言表達啦，好啊，咁啊，下一個問題咯，就係咁樣面對愛信啊 ，Sandra 問愛信都好難受嘅喎，嗰個痛楚嘅時期都好長嘅喎，你有咩方法？等陣先講話，接觸大自然啦，聽歌啦， 音樂啦， 儀式啦，你會諗起啲咩儀式咧？剛才啊，瑞瑞講咪有一個 model 話，愛信有五個階段嘅，佢好出名嘅醫生叫 Elizabeth Cooper Ross， 佢臨死之前咧，佢同自己仔女啲孫講話，嗱我死咗之後咧，你只係做一樣儀式嘅啫，就係咩咧？就係買啲 balloon 氣球、放上天空。點解啊？因為我嘅離開就好似畢業典禮，我已經完成咗我今生要學習嘅嘢啦，所以你哋唔使太過難過、哀傷啊。記住幫我慶祝。 我最近都出席咗有一個嘅，就係、是、一個追思會，好正。我覺得一入到去嘅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佢有一個酒吧，上面擺滿曬唔同類型嘅酒，開咗有一支威士忌，因為往生者生前好鍾意飲酒，好鍾意大家開開心心嚟到，全部唔准喊，同埋就正如頭先好似表哥咁樣講嘅，就係話到最後尾嘅時候嗰段說話嘅，就係話佢今日畢業啦，我哋今日係嚟出席佢嘅畢業禮，我哋一齊俾掌聲佢，好好。 可唔可以問下大概係咩年紀同咩性別㗎？ 都女士嚟嘅，係啦，咁樣咁就年紀就七十零歲咁樣啦，係啊。 好 好 正 party 啊，同埋有個儀式咁好開心， 同埋真 係 好開心。係啊，朋友咧，佢講個 unity 咧，一嚟第一句佢就話：哇，我周圍望一望咧，周圍個花海啊，我希望我第時我死咗之後，我都可以有自己。 好好啊， 好想死添，係咪啊？咁開心嘅， 覺得好正。佢識嘅朋友其實同佢都好相似，你明唔明啊？係啊， 好有心思 陣容，係 啊， 係啊。 你發覺依成個經歷 transcend 咗就唔同咗喎，升華咗。係 啊，佢一個畢業典禮，係佢嘅人生畢業啦。咁 都係一個生命嘅致敬啦， 但係表哥有時候我哋都會擔心嘅，就其實有啲人當然佢可以好容易就會可以處理到，但係其實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咧，其實佢哋可能係好耐都出唔翻嚟。就好似楊洋佢今個禮拜佢琴 日 咧，佢介紹咗有一個 自殺者家屬嘅紀錄片，就是、我哋港台自家製作，即係咁啱又琴日講完呢、這個，今日阿 Dr. Matthew 就講呢個 topic。咁我自己即係琴日都有分享啦，有好多啲受訪者啦，佢哋嘅屋企人即係突然之間自殺咧，過咗可能十年啊、廿幾年嚟一個受訪者 都擺唔低， 都擺唔低。佢話直情嗰個人講，佢話係唔會擺得低嘅，發生咗就係發生咗，永遠都會記得，每次提翻。都依然有嗰份傷心同埋嗰份掛念喺度。 我諗係因為唔係正常嘅 natural death。 係啊，係啦，或者咧尤其是啲 sudden 啊，或者一啲係自己傷害自己咧，係個過渡期難啲嘅。 同埋你係見證到佢嗰個過程， 個衝擊真係好大。 好大啊！所以小楊咧要分享下咧，心理學咧有一個狀況叫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冇錯，一個延長哀傷障礙，其實就係頭先講咧話，即係尤其一啲自殺者嘅。家屬我諗會特別明顯啲咧，就會有一個持續性啦，同埋有個比較過度、比較長啲嘅哀傷狀態。咁一齊講下，譬如有啲咩嘢嘅症狀先啦。第一個咧，頭先我哋嘅讀者來信都有講嘅，佢自己都話好似個心咧冇咗一忽咁樣，有個窿咁樣。咁其實就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 symptom， 就係一個自我認同嘅崩潰啊，覺得有一部分嘅自己好似唔見咗或者死咗咁樣。系啦，咁讲多几个 symptom 先一齐讨论下好嘛？咁第二个就系、是、对于嗰、那个往生者嘅离开咧，会觉得吓系咪真噶？唔敢相信，就充满住一个怀疑感嘅，同埋咧会好刻意去避开同呢一个死者有关嘅一啲信息啊、相啊，唔敢睇嗰啲 message 啊，唔敢睇翻同佢一个啲照片啊，咁样系啦。同埋我谂呢、這个最常見嘅啦，就係對於佢嘅離開有一個好強烈自己控制唔到嘅一啲情緒反應，可能係憤怒啦，有啲好悲痛、好苦楚嘅感覺啦，同埋或者有啲人咧係傷心到咧，我聽過一個咁講法叫咩？欲哭無淚啊，佢真係傷心到我喊唔出。 係啦，因為佢已經處於一個麻木嘅狀態。嗯，同埋最後會覺得人生都冇意義啦，直情有啲再極端啲嘅情況咧，亦都會出現一啲自殺嘅念頭，想跟埋呢一個死者一齊離開呢個世界咁樣。 所以你要留意翻咧，就有時個哀傷咧，如果發覺係影響你嘅生活嘅，同埋持續太耐嘅時間，我都要留意翻啦，需唔需要專業嘅人士咧幫一幫手？ 嗯，咁我哋點樣可以分辨到嘅就係頭先所講嘅呢一種叫延續性嘅哀傷，同埋就係你已經進入咗另外一個狀態，就好似抑鬱咁樣。嗯，其實頭先你所講嘅嗰啲，即係可能係對身邊所有嘅嘢都好似冇曬興趣啊，係啊，之類 係 抑 鬱症嘅症狀， 係啊，都似擔心啊。 咁個分別咧就係咧，當你先講grief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咧，佢嗰啲負面嘅情緒咧，全部都係關於死亡嘅親人嘅離開嘅，但 depression 咧就係未必關於死亡嘅嘢啊、哀傷嘅嘢嘅。而第二個特質咧就係咧就係有時咧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咧，佢嗰啲 memory 咧未必係負面嘅，但 depression 都係啲唔開心負面嘅嘢。譬如有啲人就係咩唔能夠度過哀傷咧，就係佢太過懷念翻以前太開心嘅嘢啦，太美好嘅回憶，我放唔低咯。咁當中嗰啲 memory 啲思念咧都有正面嘅情緒嘅，正面嘅諗法，先令到佢放唔低咯，唔可以接受佢嘅離離開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最大嘅分別之一。 嗯，我諗起嗰個紀錄片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內容咧，係講到咧點樣去幫嗰啲自殺者家屬去走出嗰個陰霾咧，就係佢哋有分享到嘅。佢話咧有時咧你俾一啲專業人士去同我傾咧，佢話佢覺得個距離感好遠啊。佢話最令我舒服或者可以釋放到自己嘅情緒咧，反而係同一啲同行者，佢哋會 form 一啲 self help group 咧，即係可能佢哋又係經歷咗係啦，相同經驗又經歷咗啲親人離開自殺，咁就大家一齊坐低一齊傾。咁佢話嗰種因為有個 connection 大家經歷嘅嘢係啦，明白大家，咁個共鳴感會好啲咯。 我諗真係要宣泄嗬。嗰陣時我睇過一本書咧，就係、是、如果我女兒沒有跳下去嗰本書咧，如果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就係講就係佢女兒跳樓咯。咁跟住個爸爸係好震撼，因為佢完全冇諗過個女兒會做呢一件事。咁佢就喺翻佢個女兒嘅社交平台繼續寫咯，幫佢寫翻，繼續好似以前佢社交平台大家知啦，即係會寫自己做咗乜嘢啊咩，而佢繼續。用佢個女嘅社交平台發表自己心情，同埋出咗一本書，講翻成個過程。我諗都呢樣嘢都係一種情緒嘅宣泄，即係等自己能夠放低嗰件事咯。就與其話逃避，不如正面去望翻、睇翻、講翻呢件事，咪講翻自己的感受出嚟咯。 英文有句説話咧，就叫 What you cannot feel cannot be healed。如果你唔能夠去感受你嘅感受嘅話咧，就好難有療愈噶啦。咁我嗰個整個爸爸嘅經歷都係就是、俾自己去。process 翻個經歷咯，呢個一個 healing process 嚟嘅。但調翻轉咧，就係你覺得啲情緒唔好啊，我逃避啊，壓抑住咧，反而係更加停留咗喺以往嘅階段， 收咗喺裏邊咁。 係，如果係冇處理過咧，係個 grief 咧係更加難去解決咯。咁啊，仲有冇啲咩嘢你諗起啊？點樣幫你面對哀傷咧？ 我嗰陣時有上過一啲 course， 因為嗰陣時話入行之前係一啲 NGO 度做一啲 counseling 工作啦。我有上嗰啲 course 叫做 art therapy， 咁直情係其中有一個導師咧，佢話咧，通常係會叫一啲有親朋戚友離開嘅一啲再生者咧，係用一啲畫作咧去，譬如。帶住同嗰個朋友嘅一張相，或者同屋企人嗰張相，去用一啲 arts 嘅一啲 therapy 去畫佢出嚟，或者表達佢想佢同即係如果佢再生嘅話，你想同佢經歷啲乜嘢咧？就用啲 arts 嘅方法表達出嚟。佢話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療愈方法。 哦，其實而家有好多嘅例如我最近都睇咗有一個嘅分享，就係、是、用一啲往生嘅人佢哋嘅一啲衫。去將佢變第二啲嘢，即係例如可能佢一件成日嘅衫，因為佢覺得點解？因為佢成日著嗰件衫嘅話，有佢嘅氣味，嗰樣嘢係非常獨特嘅，代表佢嘅。咁你可以揀一件衫嘅話，可以將佢變成一張被，又或者可以將佢變成一個 cushion， 你可以永遠都攬住佢，咁樣冇錯。咁喺呢個成個過程裡面嘅話，你究竟同嗰個同你一齊諗住要將佢變成一啲咩嘢嘅？咁嗰個人啦。大家喺度傾啦，你會傾好多佢以前嘅嘢嘅，咁亦都有人陪伴你嘅，咁可以大家去傾下偈嘅話，咁將佢變成嗰個成果係點樣嘅時候嘅話咧，你成個過程嘅話咧，你慢慢嘅話都會將嗰啲嘢會變翻輕一啲咯，係啊，因為有人陪住佢， 都有個 arts 嘅 therapy，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arts 嘅 therapy。 咁啊，你覺得邊個係小金子咧？ 小金子是小金子是喬雲的太太啦，都是廣播界的播音人啦。嗰陣時喬雲走咗之後咧，好傷心嘅喎。不過咧，佢好好喎。後屘咧話咧，我人生之後咧，下半場我點樣過咧，就係好快脆上天國。咁啲人就話嚇，咁好似好消極，你咪諗埋一邊啊？佢話唔係，因為咧就係我有信仰啊嘛。我知道我丈夫咧喺天國度咧，佢係每一日睇住我嘅。佢希望每日生活都係開心積極嘅，所以我每日咧都係用心去生活。我知道。老公睇住我，見到我開心，佢咪開心咯。咁埋我死咗之後咧，我唔使擔心，點解？因為我個丈夫呢家離開咧，只係暫時，所以我先同佢講話，呢個係 see you， 唔係 goodbye 啊。有智慧啊 ，see you 同 goodbye 係有分別嘅喎。你講 bye bye 係 同講再見，中文都有意思，再見再見， 嗯、 我哋會再次見翻面嘅。 係 咁啊，個開心就變得又唔同咗咯。係、 嗯、 啦。咁啊，仲有啲咩嘢你覺得可以幫你面對哀傷嘅咧？ 如果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一個即係心理自我嘅安慰咧？咁我哥哥走咗之後咧，咁我阿嫂就好似冇乜嘢咁，即係經常都係仍然係情緒上冇乜好大衝擊。咁有一次我都忍唔住問：咦，其實好似你都冇即係冇乜特別嘅情緒不安嘅咁。咁佢就話佢覺得哥哥喺外國讀緊書咯，即係佢成日自己講 出啲 abroad 攞獎學金， 佢不停調教自己話佢喺外國讀緊書咯， 讀緊書， 即係佢唔會將呢樣嘢當係一個死亡嘅分別。咁、我唔知如果能夠幫到嘅都 OK 啦，係咪、 OK 啊？ 算唔算係啊？ 都算係、啊， 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即係自我欺騙定係自我安慰 演繹咯。即係我覺得咁樣啊，即係丈夫嘅離開咧，係只不過係人生嘅另一個階段。去繼續 去學習啦、去外國啦。我想講咧，我媽媽離開嘅時候咧，我收到一份禮物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都幫到我面對我哀傷嘅。就咩咧？就係我有個 client， 佢嘅爸爸咧知道我媽媽過身之後咧，佢知道我媽媽係因為腎衰竭，佢咧 make 咗個 donation 去一個慈善機構，幫啲腎衰竭嘅病人咧買啲儀器接受治療。我收到之後個信息之後，我好感動啊！點解？因為我個媽媽離開。我的朋友即係個 client 嘅爸爸，佢 meet my mom's 嘅離開咧， 係 meaningful 有意義。 冇錯冇錯冇錯，係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 有需要嘅人就變得有個延續喺度啦。我媽媽離開咧，係幫到更加多嘅人，好似有個 continuity 一個延續嘅愛喺度， 少咗啲痛苦啦，嚇、 嗯， 非常之好。 咁邊個嚟諗？你講啦， 你有啲乜嘢同我 睇？臨尾時你做一個練習，你講埋先咧。 哦 ，OK， 唔好啊。咁你有一個練習嘅話，我哋就不如做咗個練習先。 啊、 因為我只係想講嘅就係生老病死，其實我哋大家必須要嘅嘢。但我似乎喺面對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喺社會裏面嘅談論唔係好多，係啦。所以其實我哋大家真係要好好地咁樣學習一下。 係啊，所以嚟緊個練習咧，就幫我哋咩去面對生老病死，都係人之常情，我哋必經嘅階段嚟嘅、好，咁啊，各位咧，如果覺得適合嘅話咧，我哋揀個位置一齊去做呢個練習咯。係講關於咧點樣面對哀傷嘅。人生就好似一趟旅行，我哋坐上火车，我哋会游览唔同嘅景点啊。咁旅程当中有人会上车，我哋有缘遇到啲唔同嘅乘客，好似儿时嘅时候隔篱屋嘅邻居，我哋喺读书时候认识嘅好同学，又或者工作上边遇到啲战友，甚至乎我哋结婚之后。做了爸爸妈妈，你的小朋友出世都是车上面的乘客来的、有人上车也都有人下车，人生不同的阶段他们都会面对不同的亲友的离开。你还记得上一次有乘客落车的经历吗？如果哀伤是有颜色的话，你觉得哀伤是什么颜色的？忧郁的深蓝色，阴沉的灰色，定是死气沉沉的漆黑？又或者有没有想象过呢？哀伤可能是很温暖、很柔和的黄光的颜色呢？很久以前呢，有个徒弟问师傅，师傅，师傅，我妈妈离开了半年了，我每日的生活都是很心痛，你可不可以帮我拎走我的心这个痛楚啊？我不想再去面对了，太艰难了。师父静一静之后，他跟这个弟弟说，办法不是没有的，不过我估呢， 我跟你讲这个方法呢你不会用的。这个徒弟就说师傅师傅只要你这一刻能够走我心里面这个痛苦的话呢我一定会试的你说吧太辛苦了我不想面对这个痛苦啊。个师傅只是跟他说话只要这一刻你不要作我的妈妈就得了。徒弟听完之后再没出声而明白到这个痛就是爱的呈现也都是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张艾嘉的《爱的代价》，29度的温湿度 81%， 多云，下午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的。先在12点钟的新闻报告、财经消息、教育消息，回来继续丰收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好，哔哩吧啦，李志芬，哔哩嚟啦！ 我哋继续哔哩吧啦，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好开心啊！ 上个礼拜开始有呢个环节噶啦，哔哩咧就系 FSD 啦，其中一位，而家系我哋其中一位成员噶啦， 好嘅，我系家族嘅成员， 第三代啊嘛， 多谢你加我哋呢个大家庭啊！ 阿杨洋系我嘅师叔啊， 冇 错，系啊， 佢做师叔， 唔系系拉叔啊，因为佢第二代啊嘛， 唔系佢想讲系师师叔叔嘅， 师师叔叔 明嘅， 同埋师师叔叔， 系啦，大家。其实都可以留意的，因为其实 Billy 除了我们分享就是以前在加拿大的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之外，还会教我们怎样煮嘢食的，因为很巴闭的人家。 哎呀，多谢真的不 得 了， 是考试的，真的学厨师的。所以其实大家都要留意的就是社交平台，我们自己都会将他每一次学了怎样煮的东西，是的，就会拍了一条片，那么你在家的话自己都可以做，可能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是的， 简单这样做啦， 给你掌声， 多谢多谢， 我看完了还说简单， 好简单， 好好啊 ，Billy 呢条片， 多谢你啊，多谢你。 算啦，佢讲啲嘢冇人明啊， 哇，几多工程啊，成棚嘢啊，大佬。 好，我下次捉住你只手一齐做，好唔好？ 得，你唔可以抢走我嘅马小强， 好浪漫啊， 情敌啊，情敌。 咁我哋要讲嘅古仔嘅话咧，都几得意呢样嘢。 系啦，嗱，咁啊，上次讲开啦，就我细个喺加拿大嘅童年往事啦，吓，有啲好尴尬嘅事情咧，就系话我自己又英文又唔系咁好啦，咁啊去到咧人生路不熟啦，咁最得意咧就系我 當時咧小學咧。香港的小學上體育堂大家都是掟下豆袋啊，玩下 呼啦圈啊， 係啦， 跳土風舞， 係啦，好簡單 嘅。你有冇跳過土風舞啊？ 係啦， 唔知做乜嘢。 係啦，咁但係喺外國嘅體育堂就好多元化嘅。 上咩㗎？ 乜嘢都有得玩嘅。 例如咧， 咁游水又有啊，打高爾夫又有啊。 咁即係佢一定要有泳池先啦。 有時會去其他嘅設施嘅泳池啦。 我想問下嗰堂幾長啊？時間 都係一個鐘。有时有特定的时间有两个钟嘅，有啲长嘅时间系啦。 我边嚟咁点打歌法？ 系啊， 歌法打一日噶喎，系嘛？ 唔系噶，嗰个当当系 阿黄总嗰啲咧。 咁啊，当个当个标 点钟早上 打噶啦，打一日噶喎，歌费 系啦，连埋同老细慢慢签约啦。 冇错，长噶嘛。 系啦，不过今日咧就唔系讲歌，今日咧就讲一样咧，大家有时小学咧都会做到嘅，就系咧同人哋打交啊。 点样可以解呢样嘢打交咧？系咯，唔啱噶，上体育堂打交。 系啦，有一次咧就我第一日啊，第一个礼拜啦吓，咁上体育堂，大家咧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噶吓，冇人同我解释过嘅。咁但系咧，老师就话：哦，我哋今日咧，各位小朋友，我哋玩 wrestling。咩 wrestling 啊？我完全唔知系乜嘢 wrestling。OK， 字典啊， 系 resting 啊，要休息啊，可以 系 take a break 咁样系嘛？唔系。咁当时咧，小朋友咧，其他嘅外国人啦吓，大家就好兴奋。 仲惊 系即系唔系第一次啦，即系佢可能玩过啦，佢哋所以知道系可以好玩咯。 当然啦，佢哋玩过好多次噶啦。OK， 但系我自己又听唔明咧，又唔知佢做乜啦，亦都冇人解释过俾我听点玩，做啲乜嘢。大家咧好兴奋咁样就耶，咁跟住咧，所有小朋友咧就支窿路啦，去拉一个好长好长嘅箭出嚟，大概我谂系。百零尺到嘅箭啦， 嚇， 係啦，係啦，咁啊分男分女咁樣啦嚇，咁跟住咧，三二一開始咯，大家準備就緒咧，就全部咧喺一個嘅箭嘅中間嗰度咧，大家跪喺度先嘅， 全班一齊。 男同女分开咯，系啦，跪喺度先啦，跪喺度，跟住咧三二一开始咧，就开始摔跤咯，系啦。咁当时我嘅心情咧就好惊啦，完全唔知 点摔啊！ 佢唔系一对一嘅，即系全部人一齐咁样玩， 唔系 几多个人 group wrestling 啊？大概男仔十零个男仔咁样啦，系啦， 都好多人啊，好惊。 但佢唔惊即系受伤或者咩大只同细。细 嘅， 由得你自由发挥。 呢个就系外国同埋香港嘅教育嘅分别啦，系咪？佢哋真系有理 嘅。有对，对唔住，我想问下，你响个班咧，你算高定矮定细粒？ 应该细粒嘅。 我系好细粒嘅。 系，我谂佢细粒。 系啦，我系好迟发育嘅。 咁好多人想摔你咯， 直情好似阿伴虎咁样咧，磨拳擦掌，我都打你好耐啦，大雄咁嗰只啦。 好惊喎，咩都唔知。 好惊啦，我又听唔明佢讲乜，我又唔识你，跟住大家就已经一嚟就。 但有冇規則㗎？ 你係咪佢哋嘅目標對象咧？ 我諗又未必嘅。 其實唔係嘅，唔係嘅，大家一齊打嘅啫，係啦。 但佢有冇規則㗎？嗱，譬如咁樣又唔得，係要咁樣咁，即係有啲安全規則會唔會㗎？ 冇安全規則嘅，總之大家 wrestling 啦， 係點打就點打。 細路仔都係亂嚟， 會咧。 係啦。 但係邊度記得上次咪講過你哋著一啲特別嘅服飾㗎？ 唔係喺學校就當然會啦，喺學校 就要係嘛？比賽先要嘅。 嗱，其實少少嘅比賽規則。就是大家不准企起身，一定要是 跪 喺跪低啦吓，咁喺中间开始，边一个咧能够拱到你出去个脊嘅出边咧， 就 系输啦，系啦，最尾边一个能够系最尾喺个脊嗰度嗰个咧，就系赢啦。 其实你咁，如果你又瘦又细粒咧，好易拱嘅啫。 系，但系咧，原来咧玩玩下咧，你知道咧点玩嘅。 你有个策略嘅，我估， 边嚟先？ 以细取胜，所以你嘅速度系。快啲咯， 靈活啲， 都啱嘅，都啱嘅， 但係解鎖啊嘛，係 啦，你要望下人哋嘅眼神，有時咧望下望下。本来就唔打你嘅，但系咧望到你，咦？你望我喎， 望咩望啊？ 系啦，即系系啦，又唔好望人，但系要望下边个望你。OK， 如果有人望你想追过嚟嘅时候咧，你就要去翻个脊嘅中间嗰度啦。系啦，因为中间有一堆人啊嘛。如果推下推下你咧，你都系推喺人哋个背脊嗰度啊嘛，系咪？系啦，咁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嘅tactics 啦，战略啦，咁样咯。咁所以咧呢一个， 我好难 picture 到嘅就系成班男仔，大家喺度就拱嚟拱去拱嚟拱去。其实我哋见过嘅。以前如果是真的年纪有翻咁上下嗰啲咧，香港其实是有得睇。 摔角嘅，你係咪講緊呢一隻？係 啦，因為咧，其實啊，呢一個嘅八九十年代啦，喺北美洲咧，好盛行呢一個嘅 wrestling 文化嘅摔跤文化嘅。咁其實當時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嘅廣告啦，例如喺電視有啲我哋中意食啲 conflicts 啲麥片嘅廣告咧，都係用啲摔跤嘅明星喺度做嘅，係啦。咁大家咧一電視一播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大家就起哄噶啦。 佢啲明星有名嘅喎。 係啦，咪啊， 君子馬蘭奴啊，真係有㗎。 田中博士啊，個日本田中博士啊，同埋咧佢哋，同埋佢哋有代表住正邪㗎，即係有譬如君子馬蘭奴咧，就係即係佢係好正派嘅，佢唔會出矛招。田中博士咧又審粉落你隻眼啊，又揾嘢吉你啊咁樣㗎。 我 呢 個 頑強應該都係代表嚟 嘅， 一定反派，一定反派。但係咧嗱，好多人都話咧以前嗰啲摔角咧，人哋覺得啫嚇，係寫曬劇本有曬，即係唔係真係現場發揮得嚟係有劇本。所以君子馬蘭奴，君子馬蘭奴咧有一段時間變咗奸人嘅。如果大家有睇， 所以因為劇本咯， 係啦，即係嗰一排突然之間咧，佢變咗奸，於是啲人佢俾人催眠啊咁樣樣，即係作到咁樣。但後來唔知過咗一段時間又變翻君子馬蘭奴咁。 你太細啦，嗰陣時候喺翡翠台有得睇嘅。 哦，原來咁樣， 都唔係叫翡翠台， 可能係平衡時空啦。 叫翡翠台， 係啦。在加拿大即係喺美國北美洲都成日睇嘅， 係 啦。咁如果大家未睇過乜嘢係 wrestling 咧，就係其實好似一個嘅boxing 嘅台咁樣啦，係啦，正方形嘅台，係啦。咁係四個角嘅，咁大家著嘅衫咧就係頭先 一條短褲咯， 係啦，有時短褲啊，有時有啲背心，係啦，有短帶啊。咁咧有時會用啲顏色係畫咗塊面啊，綠色啊咁樣。 嗰個賣相好勁㗎， 係啦， 出嚟嘅時候好有氣勢嘅，係 啦， 有啲斗篷啊， 係啦，做爛面具添 有 嘛？ 有面具嘅， 系啦。 行出嚟嘅時候好多人叫囂嘅， 系啊！出嚟嘅時候都要舉個手， 對住鏡頭。 你平時咪咁啊？你平時咪咁？ 係啊！ 我就君子馬蘭 奴。I will crush you。 冇錯，就係咁噶嘛。係 啦， 佢就係玩。 佢哋就係玩呢啲。咁大家小朋友當中咧，大家都好流行話：哎呀，琴晚有冇睇啊？咁樣嘅，大家都係一件盛事嚟嘅。 嗰時有啲咩名㗎？你嗰陣時候， 如果明星嘅就有最明星就係金頭髮嘅個好高大嘅六尺高咁樣，就係阿 Hulk Hogan 啦，係啦。咁通常好多嘅代言人啊，都係揾佢， 都係揾佢嘅， 係啦咁樣。咁所以哇，我哋玩 wrestling 講 wrestling 嘅大家咧，真係哇， 又 好興奮，好興奮。 Billy 仔，你有冇試過贏過一次啊？ 誒，我都係啦。我都係 有啲 tactics 頭先見唔見下啊？ 新手比較敏捷啦，我都係咧其中最尾嗰幾個咧喺個席上面嘅。 咁犀利， 為港爭光， 咁犀利，係 啊，為港爭。 唔係，我試過贏先，你都未答到個重點。 最後嗰幾名已經贏咗㗎啦。 最尾嗰名就冇，但係咧都係最尾嗰幾個㗎啦。咁 最尾留翻一隻到嗰幾個定係？ 最尾留喺 最尾啦，系因为你拱咗出嚟，你就输啦嘛。 系啦，不过咧有一样嘢咧都好嘅，我觉得玩 wrestling 咧就系大家有咗一个身体接触咧，好多朋友啦、同学仔啦。又唔 friend 咧，就會變 friend 嘅。 哦，聽唔聽到啊？馬老師有身體接觸會 friend 咗， 真係㗎。咁有時有啲外國人嚇，你會同佢好似唔敢，你同佢講嘢咁樣。大家打完交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哇， 認同啊，認同 啊，大家好似熟絡咗啊。跟住佢有時去廁所就話：，阿 Billy 個教尖腳啊，乜乜咁，即係講下呢啲咁嘅講笑咧，就會即係大家好熟絡咯。 Billy 啊，你想唔想同我熟啊？ 我就想，其實咧，我今日已經準備咗一套衫嚟俾阿同埋。我自己咧，我哋一陣會有一場嘅。 你兩個跪喺地下先，而家跪喺地下。 佢啊，淨係揾個肚腩砸你，你都喐唔翻。 哎呀，哎呀，你有冇啲咩係最叻㗎？嗰陣時候，即係教剪腳係最勁，有好多招㗎佢哋。 誒係啊，教剪腳或者係撳住人哋咯，撳住人哋唔喐啦，撳住人哋唔喐之後咧，人都喐唔到啦，跟住咧就揾兩隻腳 攬住佢， 擁到佢出個戰場。 哦，咁啊叫教剪腳原來。 係啊，攬住人哋等人哋喐唔到，跟住兩隻腳咧就。 佢係咪有少少似 boxing 㗎啫？譬如可能若果你兩個喺度糾纏緊嘅時候咧，差唔多時間佢都要數噶， 唔係冇人理你嘅。我講，唔係你講嘅小學 嘅啫嘛， 係咪？ 小學 冇人理你嘅。 會窒息㗎嘛，大家。 我而家覺得咧呢件事咧，如果擺喺今日嘅香港咧，真係有啲匪夷所思啦。因為而家大家都係啊，好痛錫啲孩子啊咁樣， 會做到呢啲啊。而家 當時嘅 野孩子的 教一開始，真係冇人理你死唔死 嘅。你有冇小朋友喊㗎？輸咗 冇小朋友 有冇受傷㗎？ 都冇受傷嘅，即係呢一個另一集再同大家講啦。大家喺呢一個擒鋼架玩嘅花式咧，即係好似參加奧運 咁樣嘅，但係冇人驚會跌爛個頭、跌穿個頭嘅。 咁啊係，即係 女子組嗰邊都係玩到咁激烈， 女子組都係一樣咁激烈嘅， 但係冇男女混合㗎嘛？ 應該我哋嗰陣時就冇男女混合，因為始終都係有啲 body contact， 有啲身體嘅接觸啦，咁啊就冇嘅。 你唔好諗埋啲衰嘢啦， 你唔好諗我啊，諗衰嘢啦。 係咪啊？你想安排個男女混合啊嘛？好，我哋俾阿 Michael 帶到同阿欣欣， 欣欣而家兩個一齊招機。 系啦，记得咧，系啦，翻到屋企咧，我同阿妈讲，哎呀，哇，啲外国人啦， 系 啦，啲外国细路仔，啲白人啊，或者印度人啊，个个都好大只啊，咁点样啊？阿妈话，哎， 食大只啲啦， 个个食薯仔大嘅，哎，你点同人比？ 系真系噶， 系啦， 喂，食薯仔啦，扒啦，同埋佢啲份量系好大噶，佢哋嗰啲 系啊，所以咧，我就从嗰日开始咧，就谂起啊，我要食多啲薯仔啊， 我系好中意食薯仔， 我都 你唔觉得薯仔嘅菜式咧， 系啊， 炆炒炖炸， 中西日韩美都好食， 都中意食。咁啊，今日教我哋系点样？ 系啦，今日咧教大家做一个咧简单嘅薯仔沙律啦。吓咁好容易嘅啫，就捞埋晒佢一齐就得噶啦。 哇， 系啦， 完全搞掂， 搞掂咗啦。 我最中意整呢啲食谱啊，唔好搞咁多嘢。 我最中意噶， 系啊，捞埋一齐。其实你搞咁多嘢，你食落肚咪又捞埋一齐。 诶，嗱，但系咧都有少少嘅巧妙嘅，因为咧嗱，薯仔沙律咧，其中一样咧好食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个 仔。 薯仔 其實你揀薯仔是需要有不同的 哦，有些是淋身啲，有些是硬身啲， 有不同的名字的薯仔 的。通常我就會揀翻嗰只嘅美國焗薯啦，即係普通啡色 大 大 隻 嗰只 嘅， 通常那只我就覺得個淋度就差不多嘅。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買了嗰啲新薯咧，唔好食噶，因為它太過脆啊，爽脆啊。 係啦， 係咪我應該唔應該揀嗰一隻？ 如果新薯的話就不要用 potato salad， 唔好做薯仔沙律啦，我嚟啦。剁佢一半啊，細粒嗰啲細薯仔啦，我嚟咧煎香佢，或者係用 air fryer 啦呢一個嘅氣炸鍋啦，整一陣油，跟住咧佢就會脆皮噶啦，可能焗佢十零廿分鐘到啦嚇，脆皮之後咧再撈啲嘢咧就好好味噶啦。 你啱，薯仔沙律應該用呢一隻。 係啦，咁薯仔通常咧我就會係啦，六個薯仔啦，通常就用翻同樣。嘅蛋啦，六隻雞蛋啦， 六隻雞蛋，六隻薯仔啊， 呢個房間一個人嘅份量， 咁咪好大呢個份量。 通常係啊，通常都 兩個人三個人， 唔係啊，通常都成六個人嘅份量㗎。 好多啊！ 我幾驚，我以為一個人食曬佢啲，要大隻啊嘛，一個人食曬佢。 係啦，一個人食曬佢都冇問題嘅，因為你擺喺雪櫃咧，其實咧幾日都冇問題嘅，可以擺下。 好食㗎。 係啦，一樣好食嘅原因咧，就係因為落咗好多嘅蛋黃醬咧，兩個 mayonnaise。 又嚟啊！ 係啦，又嚟蛋黃 醬啊嘛。 係啦，我最中意嘅 BB 醬，諗多啲 BB 醬。就好好食噶啦，咁通常咧我就會用薯仔啦、雞蛋啦，撒好佢之後咧就切碎，切碎咗之後咧就加啲香葱啦，即係青嘅葱啦，跟住咧。因為嗰個嘅蛋黃醬咧，有時好利口，即係覺得哇，牛肉好 fattening 啊！ 咁跟住咧，我就會落一啲嘅洋葱，係啦，或者係一啲係啦，或者一啲白蘿蔔，因為白蘿蔔咧有啲辣嘅感覺，係啦。 你都冇諗過。係 啊，或者係一啲西芹，係啦。咁啊，因為食落去嘅時候咧，有啲辣嘅感覺咧，你就會覺得哇，冇咁肥嘅咯個感覺，因為係有啲清新啲嘅感覺啦嚇。咁另外咧做調味料好簡單，咁啊加鹽啦，加胡椒粉啦，同埋最緊要咧。就是加 paprika 甜椒粉，系啦，落咗甜椒粉咧，甜椒粉咧就唔辣嘅个感觉，但系咧会俾人一种好香啦，同埋一种好墨西哥嘅感觉嘅， 唔辣嘅， 唔辣嘅甜椒粉 系， 咁系咩味噶？咁其实佢 甜椒粉， 咁你来种咩？ 系咯， 甜椒粉咧系佢 有冇味？ 颜色有点半啊，碟都唔味啦， 系咪墨西哥？我冇所谓， 甜椒粉嗱，你谂下， 嗱，我中意牛头角。 韓國嗰啲辣粉都得， 唔得嗱，韓國辣粉啊真係有辣味嘅，但 paprika 咧呢個 我諗佢 係 有辣味嘅，不過唔係 少少係有啲香， 冇理由冇味嘅， 有啲噴嗰啲叫做香辣嘅感覺 ，pungent 嘅感覺，係啦，少少辣味啦。咁小朋友都食得嘅，絕對。咁撈埋曬佢之後咧，最緊要咧就係唔好落 BB 醬住先嚇，要落，因為落咗醬咧就好似阿小強咁樣啦，唔襟撈啊。 佢话你唔襟捞， 道歉 啊！第二集就边嚟你死啦，马老师好小气噶， 我最小气啦， 佢本小气本成页写晒你， 咪系咯，即刻道歉。 我知道啊，所以咧今集我会讲多啲，因为下集冇得讲啦。讲笑讲笑，系啦，我哋落 B B 酱之前咧就落晒嗰啲调味料啦，捞咗先，捞咗先。 哎呀死啦！ 我想都係落咗 B B 醬先㗎。 唔係啊，窿曬先，窿曬先。 所以我就覺得好結咯。 係啦，好結好難搞 嘅。分離咗咁樣啦，擺埋一齊。 係啦，你搞好曬啦，跟住再試味，試完之後咧，你覺得啊？样样嘢都啱啦。 试咩味啊？ 试下嗰个薯仔鸡蛋啊。 我需唔需要摆嗰啲可能系盐啊或者咩嗰啲？系啦， 盐 唔使噶， 盐胡椒粉同埋头先讲嘅甜椒粉啦、啊，三样落晒先，捞晒先，系啦。我自己个人咧就会加埋鸡肉落去嘅，因为咧鸡系啦，有少少鸡肉咧，你要感觉咧系会系啦，唔 heavy 嘅，因为你加埋嗰个洋葱落去。 你呢个就系正餐嚟咯，可以当系。 可以当正餐。 如果你加埋鸡肉嘅话， 系啦，咁 就夹嗰啲白鸡肉就得啦，已经。 可唔可以加碗白饭落去啊？ 我都覺得可以， 加碗西洋菜湯我標， 再撈多杯凍檸茶， 係啦，可以係茶餐 A 嚟㗎啦呢一個，但係咧幾支 加 件 西多， 係 越加越多喎，人哋個材料冇咁多， 你唔係咁，你唔係咁， 你我哋啦。呢、這個煎牛牛頭角嘅風味啊！ 有冇你話嘅？食埋牛肉咪一樣 加個沙爹牛肉面落去。 係啦，不過咧，原來薯仔同埋白飯比較咧，薯仔嗰個熱量咧係低過白飯嘅。 係啊。 咁如果係一碗白飯同埋一個薯仔比咧，一個薯仔咧只不過係一個白飯嘅大概三分之二到嘅， 爭少少啫。 係爭少少啦。咁同埋 佢碗飯飽啲。 同埋咧有一樣嘢喎，原來咧最近。有一个研究指出， 我未同你好翻啊， 所以俾我讲埋啦，我下个礼拜冇得讲噶啦， 唔吸捞， 系啦，原来薯仔咧雪咗一晚之后咧，佢嗰个嘅热量嘅吸收咧，嗰个升糖指数咧系会低咗 30% 嘅， 饭咪又系咁，财猪 系啦，咁所以 咁做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食薯仔咧食，如果食薯仔沙律咧，咁就会健康啲嘅， 嗯 ，OK， 系、okay, 啊，今日呢、這个。 所以咧，大家如果 我有興趣，下個禮拜有人整理就好啦，咁你會唔會同佢好翻啊？ 加埋個白飯。 如果我加埋個白飯咧，阿小強老師就會賺到襟撈啲。跟 住你可以揾啲甜椒粉，撈落個碗。 墨西哥就墨西哥啦， 阿芝芝牛就角啦。喂，好啦，多謝曬啊， 多謝曬， 多謝多謝，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暂缓原定在8月1日实施的垃圾收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解释，是基于民情，社会上绝大部分市民都不赞成在8月1日实施。加上在先行先试阶段见到很多问题，反映相关法例需要再优化。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過去幾個月經過社會討論和先行先試，整個社會對減廢回收的認同和支持都有增加，未來一年會擴展回收配套，亦都會做好教育宣傳。未來如果推出垃圾收費，可能會分階段推行，讓社會較容易接受。政府會由下個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戶每個月免費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為期半年。謝展環話，當局會教育住戶點樣做好分類回收，環保署嘅綠展隊亦都會聯同區議員同關愛隊等推行宣傳教育，相信參與度可以提升。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殷瑞嫻認為，暫緩是明智的決定，因為市民未完全接受收費，如果按原定日子推行，可能會令到前線清潔工人和市民之間產生爭執。殷瑞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前線清潔工人一直很擔心垃圾收費的推行，因為涉及多了很多工序要做，包括將垃圾分類，又要協助匯報違規情況。如果計劃實施而市民又不配合，會令到前線工人的工作很困難。 政府由下個月起逐步向公屋住戶每個月免費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有市民致電本台節目建議，當局可以向所有屋苑的住戶派發指定袋，讓市民可以試用。北韓證實昨晚發射軍事偵察衛星萬里鏡一號，但是以失敗告終。朝中社報導，專家初步認為新開發的液氧加石油發動機在運作可靠性方面出現問題，成為事故原因。當局亦都會核查可能造成事故原因的其他問題。美國、日本和南韓負責北韓事務的高級官員舉行電話磋商，譴責北韓使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對區域和平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三方確認將會密切合作應對。韓聯社引述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南韓高級國防官員說，俄羅斯專家早前訪問北韓，協助北韓開發衛星和太空火箭計劃，認為北韓可能在航天開發領域得到俄羅斯的技術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骤雨增多，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34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55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0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蚊，升6.6；盈富基金19.14，升1.4；阿里巴巴80蚊，升7.5；中海油20.9，升4.5；美团119.8，升1.1；恒生中国企业68.14，升4毫；中芯国际16.52，升4仙；建设银行5.84，升1仙；中国石油股份8.18，升2.4。小米集團18.4，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6.6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2，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88，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8,851点，跌48点。港金報21,900蚊，升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503美元，賣出23,5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等我问下 AI 今晚想听咩歌先？其实唔使问 AI 啊，问你咪仲好。 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响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12点，都有我艾力喺音乐说陪住你。记得上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用你嘅一票话俾我知，是日晚安哥想听边首啊？喂，你系我老板嚟噶嘛？咪嚟咪嚟，你话事。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曾经少女嘅生命

入嚟啊！ 冯总啊，你揾我啊？ 啊，系啊，啊，坐低先啦。我有啲 project 咧，想同你 item by item 咁样 go through 一次。 冯总啊，唔好意思啊，我咧啲英文水平咧唔系咁好啊，唔系好明白你头先讲咩啊？你可唔可以全部用中文讲一次啊？ 得，冇问题。我是说呢，我想同你将工厂下半年要处理嘅重要事情呢逐项逐项咁样同你讲一次。 即一次过咁样，係咪即好似头先你咁讲，即逐个逐个 item， go through 一次咁样。 阿玲你都几聪明喎，咁快知我讲乜。 冯总啊，你唔好笑我啦，大陆呢去年啱啱加入WTO， 我諗呢国家嚟緊呢应该会发展得好快㗎。所以咧，我去年開始咧學人咧進修啊英文咁樣咯。係啊係啊，馮總啊，我咧都想托我表弟咧喺香港咧買本好啲嘅字典啊，同埋英文書俾我。你有冇咩介紹啊？ 英文字典誒呢本啦，嗱呢本英文字典幾好噶，佢就跟咗我十幾年。個樣係就係殘舊咗啲，不過應該都夠你用嘅。今晚我下個星期咧就要去香港面試。到时我帮你揀啲有用嘅参考书好唔好啊？你而家就拎住本字典先。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冯总。哇，你睇下本字典咧都几大本、啊，不过咧都唔系算好残。送给最爱的康康肥妹。冯总啊，呢本咧，你嗰本。定情信物嚟噶系咪？我都系唔要啦。 冇，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啦，过晒去噶啦。我哋做人最紧要向前望啊嘛，系咪？ 嗯。 我准备去香港上第一堂 MBA 嘅堂，下次翻香港，我顺便同你去香港玩两日，好冇？ 好啊，好啊，真系噶。可唔可以咧带埋我去澳门玩啊？我听人讲咧，澳门嗰啲杏仁饼啊，好好味噶。我想买啲俾我阿婆食啊！ 第二个就唔得，不过见你咁锡阿婆，我应承带埋你去澳门玩啦、 啊。好嘢，多谢你啊，冯总。 阿康啊， 嗯， 啊，过嚟香港请我饮茶好得闲咁， 唔得闲噶。不过一场翻到嚟香港，点样都要抽个时间同师傅你聚下噶嘛。 啊，好似好有我心喎、啊、 我晏昼去上堂啊，MBA 第一堂啊。嚟紧如果要做 project 啊，又或者有啲 presentation 咧，我应该有排忙噶啦。 鞋咩鞋？冯永科有乜所谓啊？睇你铁人嚟噶嘛，打不死，唔使惊。趁后生啦，向前冲，闯一闯个事业，你得噶。 师傅， 俾啲信心啊！ 你千祈唔好咁讲添啊！其实咧，我有样嘢咧，我真系好想你帮我谂下。 嗯，又点啊？讲嚟听下。 嗱，你都知噶啦，公司旧年上咗市之后咧，大老板就话想开多间厂，专、门做一啲高端产品，包括啲高科技产品啊，同埋啊，大老板佢想我有股份啊， 哦、 又想我做埋成间厂嘅老总。你点睇啊？ 点睇？咁横睇掂睇，你就最有资格噶啦！你又咁啱佢心水，唔使谂啦，即刻应承啦，系嘛？ 系咁啊，师傅，咁大坛嘢啊，我成世仔都未试过，我惊我自己做唔嚟啊！ 你都话做唔嚟？你同师傅玩定系你做大老板傻咗啊？你当佢傻啊？佢搵个人咩坛嘢啊？佢揾得你，梗系对你有信心啦。人哋对你有信心，你要同自己讲，搞得掂，明唔明啊？ 明啊，明师傅，但系大老板话新工厂啊，请成千五人啊，即系你谂下，有千五人跟住我搵食。嗱，我又咁计啦，我就当每一个同事连埋佢自己，每个家庭有四个人，即系话我喺手上面有六千人嘅温饱同埋家庭幸福要负责。 你识计呢条数，证明你识谂，但系你计错咗，计漏咗工厂周边个供应商啊、运输物流啊、原材料供应商，你啊。分分钟影响109,700嘅人生活添啊！ 嗱，师傅你咁样讲，咁你就知道我自己责任重大啦。所以我今次咧，其实好想揾你出山帮我手啊！我哋一齐合作，一齐为新公司打拼好唔好啊，师傅？ 哎呀，康仔你大个仔啦，唔好要我凑啦。师傅老啦，我今年70噶啦，我眼又蒙，耳又聋，我点帮你啊？ 你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团队，做有领导能力的一只头羊。啊，工商有咩事，个个问你噶，呢个真系问我啊，唔得噶，你明唔明啊？ 唉，师傅啊，但系 唔好啦，唔好再系咁啦。实战经验比你学校书本上学到嘅嘢更加重要。嗱，我约咗个老友去钓鱼，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够钟要走啦。 你真系唔帮我啊，师傅？ 哎呀，系啊，以后啲嘢靠你自己同埋你个团队解决噶啦，你唔好成日问我先得噶。你第时揾我嗱，唔好再讲啲嘢啦，知唔知啊？你咧就系讲乜嘢？就系讲啊，饮茶啊，食嘢嗰啲，我同你讲，好唔好啊？ 啊，得啦，师傅，我谂我知点做噶啦。啊，放心啦，饮茶啦，食嘢啦。 各位同学啊，今日咧第一日上堂，我系 Professor Chen。为咗了解大家即系嘅学习能力，亦唔想嘥大家时间，我想了解一下同学嘅背景同埋学历。OK， 好，我想知道大家边间大学毕业。好，有冇 Hong Kong U 毕业嘅同学，唔该举举手。唔得，有几多系中大嘅 ？OK， 请放手。再问一下，有冇系海外嘅大学毕业翻嚟，又或者系读过 MBA 嘅 ？OK， 得，唔该晒。咦，呢位同学，你好似冇举个手喎，你贵姓啊？ 老师你好啊，我 留意，叫我 Professor Chen， 唔系老师，唔好搞错，因为呢一度咧系 MBA course 啊，请尊重大家嘅身份。 唔好意思啊 ，Professor Chen。 嗯。 咁多位大家好啊，我系冇读过大学噶，我只系喺。Poly 读完 咩？等阵，咁啊有问题啦！你未读过大学，你系唔会听明我嘅理论，更加听唔明我嘅讲课嘅内容。我想问你点样入嚟读嘅？有冇搞错噶你？ 咁我当然系先报名再面试，最后收到你哋嘅取录通知加埋学费，同埋今日啊 Professor Chan， 我系拎住我嘅学生证，好准时咁样嚟呢度上堂。 嗱，我肯定系有人搞错咗，有啲嘢啊，大家都知啦。MBA 绝对唔系讲玩，系好认真、好专业嘅。嗱，你冇读过大学，你根本冇可能听得明我讲咩嘅。你好难过到关个圈，你唔好嘥时间去申请退翻你学费走啦。 Professor Chan， 我想好清楚咁样话俾你知我嘅立场。首先，我明白嘅，以我嘅学历咧，系会令你去怀疑我嘅能力嘅。但我想讲嘅系，我嘅学历背景虽然未必达到 Professor Chan 你嘅要求。不过能够考到入嚟，我觉得我系够晒资格，亦都有足够嘅能力去应付。 OK， 你可能有其他好优秀嘅地方，但系 sorry， 我唔知道你可能咧影响我嘅教学嘅进度，影响全班同学对佢哋绝对唔公平。 Professor Chan， 我觉得就系因为咁，你应该更加要对呢个课程呢一班进行更加严格嘅考核。如果有一日你可以将我教到合格，然后毕业，咁咪证明你同你其他嘅导师团队都系 professional 咯。都是有教无类，都是值得其他同学尊敬的。 OK， 既然你咁坚持，我都冇办法。我希望你能够追得上成班的进度。嗱，俾啲心机，努力啲，花多时间做一啲预备嘅功夫同埋 paper， 唔好令我、令你自己同埋令同学失望。OK， 好，开始上堂。 冯总啊， 嗯， 新工厂咧下星期嘅开幕典礼咧，主礼名单咧我准备好噶啦，你睇下。 睇过，就咁睇系齐晒噃。咪住，漏咗师傅个名啊，你加翻上去啊。 我咧今朝咧再打个电话问过佢噶啦，不过咧你师傅话佢呢排咧唔系好舒服，佢应该嚟唔到，叫我哋咧唔使出风邀请函俾佢啊。 咁啊。阿玲啊，这个星期日不如你陪我落香港探下师傅好唔好啊？ 好啊，咁我翻出去做嘢先啊。系啊，差啲唔记得啊，我喺咧宿舍煲咗啲下火汤啊，一阵放工攞俾你饮啊。 好啊，唔该晒你阿玲。 做咩咁望住我？ 冇啊，谂紧睇下几时你可以日日煮饭俾我食，做我煮饭婆咯。 哎呀，唔讲住啦，我听电话先啊吓。喂，系，可以，咁我下午发份合同俾你。康哥，我咁大个女咧，第一次咧嚟呢啲咁隆重嘅场合， 我有啲紧张，我想去厕所先啊。 唔使咁紧张啦，嗱，厕所就喺出面啫。诶，慢住，慢住，慢住。 嗯嗯嗯。 我咧，我个样得唔得啊？ 得啊得啊，我觉得好得添啊！原来咧，康哥你着西装咧都几好睇喎、啊。 唔系噶。 不过咧，我个套西装咧好似有啲窄。 嗱，呢套西装咧好贵噶，其实咧话买咗好多年嘅，着过一次咁大把咯。我见今次 MBA 毕业啊，我先拎翻出嚟着咋。 系啦，知你叻仔啦，但咧唔讲住啦，我都系去厕所先啦。 去啦去啦去啦，快啲啦快啲啦。 冯永康，康仔，真系你啊？喂， 肥妹， 肥咗咁多嘅， 点解会喺度撞到你嘅？ 我个表妹 MBA 毕业啊，我嚟捧佢场贺佢啊，你咧？ 我都系嚟行毕业礼啊。 又系 MBA？ 嗯。 哇，康仔，冇见你几多年啦，成个人唔同晒喎，有冇卡片？ 有啊有啊，等阵啊。 哇！ 卡片， 东莞天下塑胶制品厂冯永康董事总经理、啊，康仔，恭喜晒你啊！好叻啊你，proud of you。 肥妹啊， 嗯、 我终于都等到今日，可以戴上呢顶四方帽。可惜嘅系， 可惜咩啊？ 咦，康哥，呢位系 啊，等我介绍啊，阿玲啊，我女朋友。 阿玲，你好。 唔、啊、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啊东莞咧，啲同事打嚟、哦，我听电话先啊。系系系系，喂，系， 你哋几亲啊？ 喂，唔好笑我啦。 第一次见你着西装啊，都几好睇啊。不过点解好似好窄咁嘅？ 你记唔记得啊？ 嗯。 嗱，呢套西装好贵嘅。 嗯。 买咗好多年嘅，但系嗰阵时咧。你咪话约咗啲大学同学 gathering 嗰次咧，我特登会有个次买噶。最后咧，结果就迟大到咯。你好嬲，你冇理我啊！ 唔好讲啦，唉，啲过好多年噶啦，我唔记得啦。 你真系唔记得啊、 嗯、 ？By the way， 你瘦咗 ，keep 得好好啊！估唔到你而家做咗妈咪都咁 fit。 我结咗婚未够三年就离咗婚啦。 啊，肥妹，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知啊？ 我一直等紧你啊，不过你一直冇带我走。 肥妹啊， 整蛊你咋？我依家一个人几好啊。 对唔住啊。 唔好咁啦，有咩对唔住啫？唔好乱噏啦，冇嘢啊吓。 啊，康哥，康哥，唔好意思，咧财务部张总咧话有紧要事揾你啊，要你即刻打电话去啊。 咁你哋倾住先啦，我复个电话先。 好。 你好啊，你同康哥咧好似好熟咁、啊 嗯， 你哋识咗好耐噶啦， 系就系识咗好耐，不过我都唔记得有几耐啦，不过我哋好耐冇见噶啦， 系咩？你好靓啊，好大气啊， 多谢。 唔好意思啊，我想问咧，你咧系咪就系康哥嘅肥妹啊？ 嘿，你睇到啦，我咁瘦，我点会系叫肥妹咧？ 嗯， 系咪？ 咁你识唔识肥妹噶？ 唔识、啊， 系啦系啦，你哋咧香港人咧识嘢咧多过我啊！俾你睇下我只钻石戒指靓唔靓啊？ 哇，好靓、啊！阿康送俾你噶？ 唔系啊，唔系啊，呢只咧我自己储钱买噶。原本咧康哥送过一只好靓好靓嘅钻石戒指俾我，不过咧太名贵啦，我唔敢要啦。后嚟咧俾翻佢啊。 嗯，真系好靓噶。是怎样的？ 嗯，心形的钻石戒指咯，真的很漂亮的。后来呢，康哥的师傅告诉我，原来呢，在康哥原本呢，就打算买来向他女朋友肥妹求婚，不过呢，可惜他们最后都散了。 是吗？那就很可惜咯。 嗯，如果有一天呢，肥妹和康哥见回面呢，你估呢，他们会不会在一起啊？ 不知道呢，都过了这么多年啦，好多事都不同了啦。或者他们见回面都不认得对方呢？ 不好意思，我们讲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咦，你对眼红晒，有什么事啊？ 哦，我对眼有点敏感的。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了。 我先走先啦，拜拜。 康哥咧，好快讲完电话噶啦，不如你等埋佢翻嚟先啦。 我最等嘅就系等人噶，等嚟等去，你知唔知啊？等一个人系好辛苦噶，我唔讲啦，拜拜。 诶，肥妹，肥妹，有冇咁快走嘅？ 康哥，你嗌佢肥妹啊？ 系啊，你激嬲佢啊？ 我冇啊，你做咩话我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诶，唔好讲啦。毕业礼开始啦，我哋入去啊！第一杯。 岁月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虽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相依。死活着不可亲你，令我心如死。 死 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 死 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字还剩太多的句子，未说梦言，如何让你知？当我知这段匆匆故事无下次，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神迹，像已知在没法跟你在一起。